同建立台方自称的单一联系窗口。协助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表示，台湾律师今日会同相关法律部门见面，事件之后会更加明朗，强调陈同佳的投案意愿没问题。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早抵达沿岸地区。在上午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早抵达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三亚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8级，海有中至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7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东至东北风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喐一喐， 由 Radio Two 策动， 迎接香港1019 二台喐一喐。 喐啊， 喐啊， 梗系唔喐啦！ 日头唔喐，喐去夜晚。 一生都匆忙，唔喐就最好啦。 新星新意1019，二台喐一喐。 女性可以放产假照顾 B B， 我有事产假可以照顾你哋。有需要嘅话，我哋可以一齐入育婴室。太太就需要女士专用嘅哺乳室。 我哋用厕所时间通常耐啲。屡次加多几格， 大家都唔使等咁耐啦。 就算着裙坐喺窗边，如果装咗防走光设施，一样坐得自在。男女天生有唔同需要， 系咪要有多啲唔同嘅考虑呢？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啊！今朝早咧，我自己临位翻嚟嘅时候咧，就以为系咪真系话今个礼拜咧早上天气会稍凉啦吓？仲特登咧着咗件长袖衫翻嚟，谂住啊，如果咧朝头早咧凉浸浸嘅时候咧，就可以挡一挡，唔怕冷身啊！不过我自己身处嘅新界地方啦，起身啊落街咧，真系冇乜风嘅关。系啦，而且好似有少少翳焗添，咁啊唔知道系咪每一区嘅情况都一样啦？又或者如果你而家已经系出咗门口啦，准备系翻工嘅途中，又或者落咗去晨运嘅话，唔知道你体感嘅温度又系点啦吓？不过点都好啦，任何嘅天气咧都唔影响我哋咧用正能量开展新嘅一天嘅。希望今个星期星期一咧第一个工作天开始咧，大家都可以轻轻松松、开开心心、愉快地翻工啊！ 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人都会好想新的一个星期新的开始，所有东西伴随着你的都是开心，都是正面，都是积极的。但人生有时就不能够控制到底现在遇到的东西是好定还是不好。啊、万一如果遇到的可能真的比你预期之中的没那么好，那我们又可以怎样处理呢？似乎就未必能够控制都话即时可以将个问题解决嘅时候，又应该点样去面对呢？好多时咧，当你人生里面遇到一啲困难，我哋都会觉得应该要迎难而上。喂，讲就容易啫，做边有咁易啊？分分钟可能都会为你带嚟好多个负面情绪啦、担忧、压力，甚至乎影响住你嘅生活都唔定。不过我又觉得，既然如果真的要跟你并存，而且可能都要需要一段时间解决，可能我们都只能够慢慢去接受那个事实，从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做个朋友，然之后才可以慢慢解决。冇错啦，就系同佢做朋友咯。就算系有啲咩问题都好，都可以抱住一个同佢做朋友，慢慢认识，然之后认识咗你，慢慢解决掉嘅问题啊。 跟佢做个 friend， 惊到咪使惊，我要执得好正，着靓衫反起靓，摁下摁下似捉餐厅。跟佢做个 friend， 把口要好听，赞佢生得好靓。打着感应，拖到手仔我就靓。认真攞命，认真攞命，越见得多佢，佢越正。买只戒指，双分粒钻石，唔话佢听。认真攞命，认真攞命，问我点解冇放大镜？唉，佢话嫌世夹咗佢。佢做个 friend 过打 band， 佢唱歌声好靓，我吉他甩咗病，两个跳舞认真抢镜。跟佢做个 friend， 惊亲两份惊，有雨揸紧遮柄，米个沙煲乱掟，知己可以做成。随笨有车，认真攞命，认真攞命，望见啲弯佢猛乱掟。唉，我连随嗌阿妈救命，跟佢做个 friend， 国文两份听，去咖啡湾餐厅，再转车出粉岭，两个吔晒一打西饼，跟佢做个。两份惊，有雨揸紧遮柄，米个沙煲乱掟，知己可以做成。有雨揸紧遮柄，米个沙煲乱掟，知己可以做成。 friend 跟佢做个 friend 跟佢做个 friend 跟佢做个 friend。 是 Barbie 林慧。 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啦。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更大的落地窗。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日早上呢，依旧有我林慧 Barbie 喺呢度咧，同你开展一个咧开开心心、精精神神嘅星期一早上啊！嗱，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噶，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30度，吹微风，咁啊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展望咧未来数天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咧天气系稍凉噶。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86%咧。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今朝早呢一本百科全书一打开，哎呀，可能我打开呢一个嘅动作咧，已经有少少玄机泄露咗出嚟添。咁可能你会话啦，喂，睇书啊，梗系掀开本书噶啦。当然而家咧都有好多新嘅科技咧，可以帮你睇到书，而系唔使拎住本实体书嘅。例如可能用啲平板啦，或者系用手机等等嘅程式啊。不过咧，其实都冇乜影响我今朝早想讲嘅呢一样嘢嘅，就系四个字：身体语言啦。美国咧有一间大学咧就分析过，原来咧所谓嘅身体语言咧就唔系净系身体上面嘅小动作嘅，包括咗咧人嘅声音啦、语调啦、肢体语言啦、佢哋运用嘅词汇啦，同埋咧如果佢哋面对住唔同交谈对象嘅时候咧，就会有唔同以上嘅一啲活动同埋解读，咁所以咧就令到你咧同嗰个人沟通嘅时候咧会有唔同嘅行为表现啊。原来咧，真系睇下唔同嘅肢体语言咧，都可以睇得出每个人嘅心态啦、情绪啦，又或者系咧，佢哋当一刻咧，到底系咪口是心非啊、讲大话等等啊，呢一方面咧，都几适合嗰啲咧，男女朋友之间咧，可能喺暧昧嘅时间啦，又或者系咧，当个女朋友啊或者男朋友揾唔到对方嘅时候啊，到底做紧乜嘢咧吓？可唔可以喺呢啲嘅当中揾到啲端倪咧？最近咧就见到咧有一个报道啦，讲关于咧行为坐姿同爱情心理学咧系有所挂钩嘅。咁即系话咧，如果同嗰个人一齐互动嘅时候咧，可以从佢嘅言行举止啦，或者一啲小动作，就估到到底对方对自己嘅感觉系点啦。嗱，譬如好简单啦，一方面谂下到底佢会唔会即刻复你啲信息啊，会唔会每日都对你好关心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等等。啊，定还是其实呢一啲咧都并非我哋所谂嘅，可能系啲特别嘅关心，只不过系嗰个人嘅性格系点啦吓。啊，可能咧，除咗睇呢啲嘅行为之外咧，都要睇下到底对方咧有啲乜嘢嘅身体语言啦，可以咧就帮到你解读下到底佢对你嘅感觉系点咧。咁啊，讲个坐姿先啦。啊，到底点样个坐姿咧，先显示到一个人对你系有兴趣咧？啊，原来就系话啦，两个人交谈嘅时候，如果对方咧嘅膝头哥啦，或者系脚尖咧，都系对住你嘅，就代表对你讲嘅嘢咧充满住兴趣，或者咧系对你有好感，好想专注咁听你讲嘢。相反，如果对方的脚尖或者膝头哥都不是向住你，咁即系如果翘脚啊，嗰啲系咪都唔算系向住咧？定还是系向住你翘脚都算系向住咧？咁呢个就真系不得而知啦。不过佢话，如果个膝头哥或者脚尖都唔系向住你嘅话咧，就代表佢原来系想拒绝你，又或者咧系对于你嘅谈话内容咧，并唔感到觉得有趣。 原来有不同的坐姿都反映着一个人潜意识的想法和性格的。先讲我第一个先，如果双脚是并排，而且呢膝头哥下面是呈一个八字形的话，就代表这个人是很有上进心，很想在工作上表现得出色一点，受到上司和同事的爱戴和赏识。他就说了，他们都很擅长和敢于在人家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很少会隐藏自己的感受的。一有些什么不喜欢就会口快快讲出来的。他就说这一类人原来是直肠直肚，就不会令人有一种摸不透的感觉的。那这种人都挺好相处啊。相反，如果咧话双脚咧都系打斜放嘅话咧，就系代表呢个人咧其实暗地里咧系展露咗自己嘅呢个腿部曲线。如果系女性嘅话咧，就代表住佢哋好有自信，好想展现自己最靓嘅一面。有自信固自然就好啦。不过咧咁样坐嘅女性咧，有时咧都会有啲过于自大。好啦，第三类啦，就是摁脚啊。到底摁脚是咩呢？我成日以为是一啲小动作嚟啊。原来佢就话呢，摁脚嘅人呢就表示緊紧张啦，或者係不满。通常呢啲情况如果出现喺第一次约会嘅话呢，如果对方係唔熟悉你而感到唔知点算呢，都有机会嘅。但係如果对方本身已经係同你好熟络嘅话呢，摁脚可能呢就係代表不满，又或者係唔係好认同你讲嘅嘢。听咗咁多，真系唔知几多成咧系应用到喺你自己嘅生活上面啊！不过有时咧都系嘅，如果同对方啊，特别系一啲新识嘅朋友或者一啲新嘅同事，一个新环境接触嘅人咧，如果唔系好熟悉嘅话咧，呢啲身体语言咧，无疑都系可以帮到你更加认识呢一个群体嘅人谂紧乜嘢嘅。不过如果嗰个人突然之间唔识你，望住你，系咪代表有兴趣啦？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哎，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中国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抱个美颜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寂寞男孩的苍蝇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爱。 面的女孩看过来，来自阿牛的作品呢。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啦。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正能量非常之重要啊！希望咧喺今朝嘅早上咧，呢啲正能量咧都可以帮到你，无论系乜嘢状态嘅人士咧，都可以开开心心、精精神神咁准备翻工翻学啦。疫情期间知道很多朋友咧，无论是做生意啦，定还是系打工仔都会很困扰噶。打工仔系担心饭碗不保，甚至乎已经有很多可能是被迫转行啦，或者系提早退休啦等等嘅情况噶。近来咧，见到报章咧，就有区议员发起一啲咧，就系住喺某一啲区域嘅人士咧，就有一个计划，就系话咧可以申请咧，佢哋嗰一区嘅一啲工作配对嘅计划，咁就希望咧可以促进到社区嘅交流。其实疫情底下咧，市道好惨淡啦，亦都知道咧，揾工好唔容易噶。咁啊，跨区工作咧，其实喺香港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常态。成日见到新界啊，可能住得比较远嘅地方嘅朋友咧，就会上到港岛去翻工啦，等等。其实都系因为职业嘅需要，亦都系因为咧嗰啲嘅公司嘅地点咧，全部都系喺晒喺嗰个位置。你知啦，好多行业中意咧集中喺某一啲区域嗰度开呢个写字楼噶嘛。咁近日咧，大埔咧就有几名嘅区议员咧发起咗叫做大埔计划之 Jobs TP， 咁咧就系帮助区内嘅居民咧去揾工作嘅，咁亦都系咧区内咧帮呢一啲嘅商户咧去揾员工，实行咗咧大埔人做大埔工咧呢一个活动。发起嘅区员咧就话期望透过推动街坊咧喺区内翻工咧，逐渐建立翻大埔区嘅联网，加强社区之间嘅交流。嗱，佢都有個理念噶，因為咧就覺得咧市民普遍咧都要跨區翻工啦，每日咧可能都要用咗好多嘅時間去搭車啊等等方面啦。咁啊，對於一眾打工仔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啲額外嘅負擔。你知啦，有時搭車都好攰噶嘛，你要長途跋涉咁樣，時間啦、車錢啦、路程啦，全部咧都係一啲咧需要消費嘅嘢嚟噶。如果能够在自己住嗰区翻工咧，其实除咗话节省开支咧，悭咗车钱之外咧，其实都可以悭啲时间、悭啲精神咯。於是大埔區就有一個這樣的計劃，有一班的區議員方便大埔居民在他們的區內找工作，收集了大埔商戶和居民對工作的供應和需求。其實都幾似啲經濟學，即是有一個供應和一個需求，看看可不可以做到一些配對。他們這個計劃其實發起了之後都幾熱烈的，短短在兩日之間就已經超過了100份申請，當中商戶和求職者都幾平均的，各佔一半咁话，我咁听落都好似唔错啊吓。希望咧真系可以透过呢啲嘅计划咧，帮到唔同社区嘅人士揾到适合佢哋嘅工作。有时咧唔知嘅，可能你到某一个年纪转嗰个行业，先系你今生最爱嘅行业啊。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算爱是漫长，求天放我未老。How long and lasting love？ 我每日盼中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放我。怎已快？ 正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意比沧海。 天方爱未老咧，唔一定净系对人嘅，可以系对住你份工作。如果你而家咧都系从事紧你自己好爱嘅行业嘅话咧，都希望你可以精精神神、开开心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确诊新型肺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短暂离开马里兰州的军方医疗中心，向支持者表达谢意。74岁的特朗普坐在一架黑色车的后座，戴上口罩，向守候医疗中心外的支持者挥手致谢。特朗普早前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发布影片，表示会有惊喜给支持者，又形容自己真正上了课，学懂很多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知识。他理解和明白，说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医疗团队说，特朗普的情况持续改善，最快星期一可以返回白宫继续治疗，又承认特朗普的血含氧量水平曾经两次短暂下降，星期五早上亦都发过高烧。由于担心病情迅速恶化，曾经向特朗普输氧气，强调冇隐瞒病情。特朗普已经接受类固醇地塞米仲治疗，亦都完成了第二剂瑞德西韦，目前生命体征稳定，未见副作用。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持续在有主权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冲突。亚塞拜疆第二大城市金贾遭到炮击，最少一名平民死亡。亲亚美尼亚的纳卡政府承认责任，表示是要回应亚塞拜疆炮轰纳卡首府。亚塞拜疆国防部批评亚美尼亚的行动明显是挑衅，并正在扩大冲突，但是否认金贾的军方机场遇袭，只是说有几栋建筑物受损。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要求亚美尼亚制定撤出纳卡地区的时间表，又表明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纳卡政府又证实，自上个月27号战斗爆发以来，最少201名士兵和大量平民丧生。亚塞拜疆说有22名平民被杀，但是没有提供军方伤亡数字。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遭受风暴吹袭，引发两国边境地区严重水灾，增至最少8人死亡，多人失踪。风暴为多处带来破纪录暴雨，洪水侵袭两国边境多条村庄，造成广泛破坏。在靠近意大利的一条法国村庄，有房屋被山泥淹埋，有汽车翻转。救援人员出动直升机搜救，并将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方，军方亦都加入救援工作。总理卡斯泰乘坐直升机视察，形容所见一切令他震惊，又担心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意大利救援人员星期日在利古里亚沿岸发现多最少4具遗体。政府表示，仍未领取同心抗疫口罩的市民，可以由今日起至到今个月31号期间，到全港邮政局索取口罩。而公屋同房协辖下出租屋邨的居民，可以选择到屋邨办事处索取。当局说，市民索取口罩的时候，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正本。如果市民从未领取，会获发两个口罩。如果曾经获发一个，就会再获发一个。当局强调，邮政局和屋邨办事处的电脑和手提装置不会储存市民任何个人资料。如果市民无法亲身前往，可以授权他人代领。每名授权的人士最多可以为两名授权人代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 喂，熊仔，你老婆怎样？ 唉，这波要彻底放弃了。 哦，那你要跟她保持安全距离。 死佬，你不要我这个老婆啊？ 啊，不是啊，老婆，我是讲我们的爱车那个老婆嘛。 那保持距离和彻底放弃是谁啊？ 太太啊，换胎工序是这样的。 你不要生气，带人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重型车辆要换胎，做齐安全，不要贪快。 愉快感觉弥漫清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来到6:36，不知道翻工翻学的你呢，这一刻到底是在途中啊，定还是仲在张床度碌紧呢？希望你呢，无论点都好啦，睇住个时间啦，亦都要睇住个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早晚都有几阵雨嘅，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微风嘅，咁会渐转吹呢个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呢，都系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噶，嗱，除咗咧见到有呢一个话稍凉嘅天气咧，唔知道出边而家嘅天气情况同埋天色系点样啦？因为我呢度咧就冇窗咁，所以咧我自己就睇唔到出边啦。咁啊，今日咧见到而家雷暴警告咧就已经生效咯，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8:00。现时室外的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5%。啊，讲咗咁耐都未介绍我自己添，我系林慧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每次咧听到呢一个 jingle 咧，就话啊，翻工要早过老板，报纸就睇多几版。咁所以咧，今朝早揾嚟嘅专题咧，就同呢个老板咧都有好大嘅关系啊。讲到咧就系青协啊，青年咧就研究中心成立咗咧呢个叫做青年创研库咧，就发表咗职场新常态嘅调查啊。成日都话抗疫有新常态啦，我哋二台嘅嗰啲嘅宣传声带都成日听到咯。我到底职场嘅新常态又系啲乜嘢意思咧？吓？结果原来讲咗话咧，超过40%嘅受访者系希望雇主安排弹性上班同埋下班嘅时间，即系弹性放工嘅安排同埋弹性翻工嘅安排。另外咧，就有超过20%人咧希望喺屋企，又或者系遥距工作。 我到底能唔能够咧喺呢啲非常时期嗰度咧，就系获得一啲合理嘅工作安排咧？嗱，早排咧叫做疫情期间咧，都好明白嘅，有好多个公司咧都安排咗在家工作啦、留家抗疫啦，又或者系弹性嘅翻工放工安排咧，都的而且确系见到有好多呢啲情况嘅。但系而家啦，疫情稍为缓和嘅时候，到底又应该点样去安排，或者系咪应该还原翻一啲原有即系疫情之前嘅安排咧？日本早前亦都是因为一个上司和下属之间产生的矛盾而引起了网民的热烈讨论。有些网民更加一起齐就列举了、到底对于打工仔来讲有些什么的上司行为是他们怕的呢？原来咧有好多下属就话咧系好怕上司咧成日都要叫下属一起食晚饭，嗱净系晚饭咋，就唔关其他啲，譬如话聚餐啊，定还是系一起出去食下饭咁样。啊，原来好怕咧有应酬啦，要饮酒，同埋咧一定要时时都食晚饭，因为咧就话啦啊，明明系已经放工时间噶啦嘛，点解仲要用埋我啲私人时间咧吓？有部分嘅下属咧，更加系觉得啊，因为咧放咗工之后咧已经好攰啦，又好希望咧第二日有足够精神可以翻工，正正神神咁样做好份工啊！啊，所以如果夜晚黑仲要去陪应酬嘅话咧，真系觉得好疲累。这个调查咧，有啲下属咧就话啦，佢哋好怕咧上司要求佢咧系将上司嘅社交平台账户咧系加入好友嘅，系咪因为好多牢骚准备喺嗰啲社交平台嗰度发咧，所以就怕老细会即系知道佢嘅一啲兴趣啊、爱好啊，或者私下嘅生活系点咧，甚至乎每日啊做紧啲乜嘢，放假嘅时候又做啲乜嘢咧？原来啲员工都话系怕嘅。哦、我又冇乜呢个感觉，我觉得冇乜所谓咯。如果你怕嘅话，就可能自己调节下啦，要点样摆嘅话。嗱，有啲嘅下属咧就话啦，因为自己真系好习惯咧讲自己喺公司嘅私人问题，或者平时对工作有啲咩不满咧，都好中意喺社交平台嗰度呻嘅。咁所以咧写咗出嚟咧就好怕咧上司会睇得到。其实我觉得咧，个上司咧，如果要求 at 你嘅话咧，你反而唔使惊，因为大家都光明正大啊。如果唔系啊，分分钟睇咗你都唔知啦。哦，第三个大家好怕嘅行为咧，原来系要成日夹钱买礼物，同人哋庆祝生日啦、结婚啦、生仔啦等等。因为咧好多时夹钱买礼物咧，都系会因应职位咧而要夹钱嘅。吓、啊，原来会咁样嘅咩？如果啲咧唔系咁熟嘅话咧，其实咧就唔系真系好想夹钱嘅啫。但系最惨咧就系上司咧成日都会要一个好同事咧就负责做呢个收钱同埋夹钱买礼物嘅行动，所以搞到咧大家就唔知点算啊，又唔可以开口话唔夹。其实我觉得开口咪得咯，唔使咁担心啦。我觉得都唔系咁冇商量啫，系嘛？第四样嘢咧就好怕同上司去唱卡拉 OK， 因为员工就话啦，逢年过节咧，例如系啲咩圣诞联欢会啊嗰啲咧，公司都会有搞好多 party 嘅咁啊，但系咧同上司去唱 K 嘅时候咧，争支咪嚟唱又唔系，唔唱大家咧好似反应好冷淡咁，都唔知点算。亦都好怕咧，系同一啲唔熟嘅同事一齐去嘅时候，对方大展歌喉，只不过到底佢嗰个系歌喉啊，定还是系伴虎纪安嘅歌声咧？吓，我林慧咧睇完头先呢个报道之后咧，我又唔系好觉得系啲咩问题嘅。其实所有嘢都系啦，多啲嘅沟通咪可以解决晒所有问题咯。对于一啲你真系唔想做嘅行为，例如系唔想夹钱啦、唔想食饭或者系唔想去唱 K， 可唔可以都商量一下咧吓？试下不如。 为了率性的步行，行闹事表白，从来年轻无知，总向光明出发。要世界听。 见到谁孤单，要世界知道我坚持留下，仍然期待我轻敲一下门会开吧。随着我勇气豁出去，不断去追，然后命运越是险要越行下去，灵魂里希望多闪着不会碎。随着我自行到荒野等待雨水，若跌雪 都相信只要你肯努力的话，天空之门一定为你打开。他是曾乐彤。 为你倾心倾意倾神，爱恋一生一世一人，我心完全给苦恼震撼，是你令茫然迷茫的心再一次犹如重获新生，从不知如戏中诗情画意，我一切愿意以你的意思，仿佛被乱神智，然得知恋爱那真意，如许多感人故事，我因你为你改变力愿意，求认真一次，为你倾心。 身，从不知恋爱是这样轻 早晨，而家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分，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朝早咧有芭比林慧喺呢度咧，同你一齐，希望你用音乐度过住啦，带俾你一个美丽嘅早上。我自己成日都教女女嘅，做任何事咧都要专心，原来连谈恋爱都要倾心、倾意、倾神。佢系张伟健。 Send me some J-Wo. Let's go. 很衰傻朋友是一款我勾引宠物，数根岁月自转移锁骨，痛的天黑演化超现实，烟粉一对丝袜，小嘴巴太近耳侧变说不，开一口拖一拖，人中风我甜蜜，差不多我得到你的吻，顺便替我闯这祸，我实实。想留食客厅充满张力，这一刻的你至少是我的。假使转眼想落极暗中穿过鬼域，带你走，让我演你要的角色。开一开，拖一拖，轻春风和甜蜜，差不多我得到你的吻，梦顺便替我闯这祸，我实实。 刚刚听过来自沈振轩的作品，曲曲名字是 Keep Your Eyes On Me。 喜欢一个人的话，视线应该离不开他。啊，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浪，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到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找一个人随随遗忘纷争于抱憾中未曾，就快要将旧梦埋下，迎来其情遇上他，胆敢展开了对话。同途同行就这么踩着梦，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喝吗？迷迷蒙蒙的笑骂，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滑到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碰见就于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月夜下弯身加快又企稳，这晚我不归家跟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于马路间共行，但然后你却又转身地走，留下一说告别于此刻，讲喜欢我够陌生。两串泪眼问问我，你说再别问，悠悠回眸，我再次抽一抽身，我盼望于新一天继续等下吗？仍然很疼，天早灰蓝 早变雪，从来未热恋已相恋，陪着你天天在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 一连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 Special 的深夜告别练习，同埋啱啱而家听紧嘅呢一首来自 Ellie 艾莉的暧昧啊。 英超爆出大冷门，争取卫冕的利物浦作客2-7大败于亚士东维拉脚下。维拉半场遥遥领先4-1，其中前锋屈坚斯上演帽子戏法，利物浦就有沙拿追至较接近纪录。换边之后，维拉再入三球，其中基亚利树有两球进账，沙拿再次为利物浦追近，但是红军仍然要被大炒一场。同样被大炒的还包括曼联，他们在主场大部分时间十人应战情况之下被热刺狂扫6-1，其中孙兴敏和哈利卡尼都梅开二度。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早抵达沿岸地区。在上午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出发， 斗快去南美。 喺6个月前，电视节目《斗快去星洲》要求6支队伍唔准搭飞机由英国斗快去新加坡。 而家就有5队英国人打算用相同方法喺墨西哥城出发，尝试揾路去阿根廷嘅乌斯维亚。 究竟佢哋要用多日先去到终点？ 一齐闯天下，斗快去南美，逢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喐一喐， 由 Radio 2策动， 迎接香港2019， 二台喐一喐。 喐啊 喐啊， 梗係唔喐啦。 日头唔喐，喐去夜晚。 一生都匆忙，唔喐就最好啦。 新星新意2019，二台喐一喐。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8，收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我林慧之外咧，仲有 O。早晨， 早晨啊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咁多位星期一嘅早上。喂，出边咧落住好大雨啊，突然 吓系啊，而家已经落雨啦， 系啊，落得几劲下添啊，转个头要交俾咧彭爷帮我哋睇实个天气佢啊吓。不过咧，今朝咧一开始梗系讲下呢一个啦，假期后群症啊， 系。都放咗好几日噶啦， 系啊，咁啊好耐未试过有长假期啦，印象之中已经系因为连续放几日，咁咁啱今次就系国庆假期，再加上中秋节啦，咁啊。放得特別多，再加埋禮拜六日啦，咁大家都係一種放假嘅心情。但係唔得啦，今日要 pick up 翻所有做嘢啊，或者翻工啊，或者翻學嘅嘢啦，咁樣啊嚇。咁啊，假期後群症真係有醫學嘅根據嘅喎。係啊，原來咧，大家咧叫做放假放得耐咧，就會喺長假期或者節日後嘅一日咧有啲症狀。啲症狀咧唔知咧聽緊收音機嘅你咧有冇啦嚇？咁啊，包括啊睇下你有冇。先系啦，疲倦啦，失眠啦，昏昏欲睡，难以集中精神啊，难以集中精神，我都觉得可能有啲朋友会系咁咁样，咁你即刻会话喂，咁好啊，假期后群症咁点解决啊？咁样，咁系咪饮杯咖啡啊，饮杯奶茶 得唔得咧？ 唔系，佢话咧应该一开始嘅时候咧。因为你已经觉得星期一嘅早上咧比较难受啦，首先 Blue Monday 啦，再加上假期后群症啦，你今日咧真系要食一个对自己超好嘅早餐，即系超好嘅早餐系乜嘢咧？唔好介意肥少少啊，或者介意远少少路程啊，真系去嗰笪地方或者买一个好啲嘅外卖嘅早餐，譬如你朝头早好中意食烟肉 bagel 咁先算啦。咁啊，烟肉 bagel 唔系间间快餐店都有得食噶嘛，系咪先？ 又唔系间间好食噶嘛？ 系啦，又或者唔系间间啊嘅叫做面包铺都有得卖啦。咁你可能定义有一两间系你平时有食开嘅咁样，或者朝头早食一个scone 啊咁样啦。咁平时你话哇朝头早。好 heavy 喎，好中意食 scone， 但系哇晨早流流要食一嚿咁高卡路里嘅嘢得唔得噶？咁啊，平时真系唔得，但系今日真系得， 因为系需要 嘅。假期后群症，再加上 Blue Monday 嘅效应，真系希望令到你嘅身体咧，可以唤醒得到啊，即系叫自己嘅身体咧，醒一醒神啦，系时候咧进入翻咧作战嘅状态咧，因为过去嗰三四日咧都放假放得多，嗱，我同 Bobby 又冇呢个假期后群症， 我真系完全冇啊，因为咧，尤其是系咧，即系依个礼拜都几多日咧系翻朝头早六点啊嘛，咁变相其实放咗工之后咧，翻去再凑埋个女咧，我好早已经觉得好眼红，跟住我完全系我系第一次咧，真系有呢一个叫做短周末啦，亦都系叫做一个比较长嘅一年四日嘅假期咧。我完全冇出去玩过， 系咪啊？完全宅在家咁样。 系啊，因为真系觉得要休息啊，因为希望咧休息嘅时候咧个身体咧都要调理好个状态，咁翻到嚟嘅时候工作先可以精神啲啊嘛。 我真系去人哋屋企烧嘢食咧，就去咗一日啫，去咗礼拜六啫，咁啊。當然啲飛機啊仲未好啦，因為要燒嘢食嘅緣故。但係琴日咧就係翻呢個二台院線嘅時候咧，已經 pick up 翻啲作戰狀態啦。 我以為你已經好翻啦， 對住啲拍檔真係忍唔住要 pick up 作戰狀態啊！ 哇， 大巴大巴聲，佢哋講笑啫。咁啊，希望今日星期一大家都精精神神啦，啊，翻工翻學俾心機。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啊，阔别咗几日啦，今朝早请嚟呢一个新面孔，都唔系新面孔啦，即系比较小朋友啲啦，我成日都觉得你好细个啊， 佢系学生哥嚟嘅 ，Toby 你好啊，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 ，Bobby 早晨， 系啊，讲讲交通嘅情况嚟听下先， 好啊，先讲交通啊，咁今日咧红隧有坏车喎，而家咁啊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咧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嘅，咁所以而家咧已经系挤塞啦，龙尾去到爱民村嘅。咁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亦都挤塞，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龙尾就隔田村。咁喺路面方面啊，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咁有个爆水管嘅位置咧，就提下大家嘅，喺沙田嘅车公庙路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站咧封咗快线嘅。咁就系咁啦。咁同埋咧。 就是那句，因为现在落緊好大雨，我都见到出面，咁大家小心驾驶啦。 嗯，咁天雨路滑啊，小心驾驶，我帮你补个尾句。 好啊，唔该你。 红隧塞车呢就红隧塞车会有个香港版嘅蝴蝶效应嘅，东隧就会转个头就会塞㗎啦，15分钟之内。跟住呢西隧到时都会有龙尾嘅。咁今日要交俾你啦， 我哋会密切留意同 Bibi 系啊。 好啦，唔该晒你先啦，Toby。 好啦，唔该晒。 好啊，咁头先话落好大雨，当然要问下彭爷依家身处嘅地方喺边，同埋咧天气情况系点啦？早晨啊，彭爷。 早晨。 喂，早啊，好，同埋Bibi咗咁多位啊晨光嘅听众啊。喂，今朝早咧，我依家咧就喺途中啦。 系。 咁啊，直头咧就系、是、见证住呢个咧滂沱大雨啊！而家系变得倒水咁倒啊！哇！大雨到不得了啊！咁啊揸緊車嘅朋友梗係要顧之然啊，減慢車速啦。哇！但係咧，我見到嗰啲揸電單車嗰啲司機就真係 停埋一邊啊， 狼狽啲。唔係啊，都已經喺個公路上面啦，冇得停埋一邊啦，即係揼揼到咧，都唔知佢哋點樣去保持個平衡先得啊！要嚇。咁啊，咁自然啦，落咗咁大雨啦，咁啊涼爽好多啦，系嘛？ 系天气方面凉爽啲， 系啦。咁所以如果系即系怕热嘅朋友咧，咁啊今日咧就可以叫做享受一下啲凉爽嘅天气嘅感觉啦。 系啦。咁啊，彭爷就在途中啦，一阵间咧安全到达咧，再同你倾多少少偈啊，好唔好啊？ 听到嗰滴滴答答嗰声， 听到啊，就系、是，所以我 系好劲啊！ 我估阿司机又会听住你。呢、这个棚仔系咪喺度讲紧晨光咧？ 鬼知咩？佢听大台嘅， 系咩 好彩我听唔到隔篱台啫，咁 咁又冇喎，咁我听 咗佢啊嘛。 哦，咁几好啊你， 嬲咗， 唔会，你叫佢一阵转翻嘅时候去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 好啦，好啦，好啦，我讲天气，系唔该，彭爷转个头见，好，好，咁啊，今日详细嘅天气咧，大致多云啊吓，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咧雨势啊，有时都系颇大，同埋有雷暴噶，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吹微风啦，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添。展望啦，未来数天咧风势颇大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噶，早上天气稍凉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点，依家气温28度啊，相对湿度85%。 咁啊，今朝早咧都要同大家上下堂嘅，咁啊，成日咧都会同阿 Andy 咧讲到关于美国嘅总统大选。咁啊，既然而家呢排咁闹哄哄，咁啊，新鲜多热辣嘅话题，咁啊，今朝早同大家讲下。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而电话旁边就接通了我们今朝早的教授 Andy 何安达。早晨 Andy。 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离不开都要讲一下美国的大选，总统大选越来越近了，不过近来其中一位候选人这一宗新闻真的相当之轰动。 是啊，特朗普就中了招了、其实是相当之混乱的消息。 是 他的医生团队讲就比较乐观一点讲的情况。但是他自己的幕僚长呢讲出来呢就是要喂这48小时是很重要的、未知的这样、所以就比较混乱的，即大家都觉得会不会他即病了就肯定是的了、但是会怎样趁这个消息呢是都帮他选举呢、很多人就想会不会有些同情分啊这样、话晒都叫做是竞选期间周围走的时候中招啊。 是啊，所以即是现在坊间都还在想啊，到底那个确诊的日子啊定还是接受治疗的日子，喂好像都有很多不同的非议、啊。 但是无论如何呢，初步出来的民意调查呢就即系冇着数啦，似乎觉得会即系唔会因为佢中咗招咧就有同情分咁样。咁而事实上系比较乱嘅，究竟佢系想人觉得佢系病咗要同情佢啊，抑或我冇事嘅，即系大家对我继续有信心啦咁样。即系特朗普就系咁样啦，佢个团队出嚟啲信息经常都混乱嘅。就算我哋讲话呢个辩论好似闹交咁样啦。 系咯。 嗱，佢之前咧。又有啲時候咧，又鬧下個對手咧，就話佢好渣嘅，即係好似瞓唔醒咁樣。有啲時候咧，又唔係佢我呢場辯論咧，佢都會 會好強啊咁樣，即係究竟佢係想令到大家嗰個期望好高啊，又好低咧？唔知嘅。 嗯。 不過無論如何咧，拜登咧就已經有反應啦。係。咁佢就將佢大家知道美國選舉好多電視廣告噶嘛。 嗯嗯。 佢就將鬧特朗普嗰啲咧，即係負面嘅廣告咧，全部抽起曬啦。 嗯，其實呢一個都係彰顯到大將之風嘅時候啊，即係唔好一個幸災樂禍嘅心態啊。如果呢個時候睇到，可能真係有呢個感覺㗎。 係啊，冇錯啊。不過如果要揾大將咧，似乎美國就唔好見到啦，喺嗰啲辯論裏邊。咁反而咧，就新西蘭咧就都有一個辯論做咗啦。 嗯。 咁佢哋就10月17日咧就係大選投票日。係。咁其實係。好似你咁样讲，即系好似香港咁样个选举，就本应都系九月进行嘅，就褪迟咗一个月。咁而家喺10月17日做啦。 系。 咁佢哋个辩论咧就文明好多咯。 嗯。 美国有啲传媒就直接讲咧，就系同佢哋对比咧，好似平行时空咁样啊。 哇，唔系啩？ 嗱，今次喺新西兰嘅两个有得上台辯論的政治領袖呢、 嗯、 都是女士來的。咁當然啦，有佢哋亞德恩啦，而家嘅總理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哋反對黨咧，就是、國家叫做國家黨啦嚇嘅都係女嘅領袖嚟嘅、 嗯。 就叫做 Collins， 或者亦做阿林斯啦。佢咧就係、是、兩個咧就嗰、那個辯論形式咧都係有個主持人咁樣啦。个主持人其中一条咧就问佢哋，你点样睇你个对手咁样啦？ 嗯嗯。 咁呢个奥林斯咧就系佢就先讲啦，佢就话即系佢个对手啦，即系而家嘅总理咧就佢个出发点好好啊，佢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沟通者，咁、其实系赞佢嘅。 系。 咁调翻转头咧，就亚德恩咧亦都赞佢对手咧，就话佢十分之自信，喺个辩论里边咧表现得好进取咁样。 系。 咁啊，完全。你讚我，我讚你咁樣，咁就同兩個美國嘅大男人咧個對比咧相差好遠啦。 其實我都喺度覺得咧，喺觀眾嘅心目中咧，甚至乎喺即係投票嘅人當中啦，其實係咪應該比較偏向中意大家互相去發掘優點，客客氣氣，但係同時又可以一針見血咁講出對方嘅問題，多於真係全程都鬧住咁進行咧嚇？ 係好難講啊 ，Barbie， 因為而家咧喺個社交媒體底下咧。即係好多我哋以前諗正常嘅邏輯咧、 嗯， 都未必通嘅。 咁啊係， 即係基本上社交媒體咧，之所以傳得咁快嘅信息，特別傳得快嘅信息咧，通常咧就係一係咧就嚇人嘅，一係咧就係充滿仇恨嘅。咁、所以即係美國造成咁樣咧，就大家覺得會唔會係一個即係呢啲叫民主選舉嘅危機咧、 嗯？ 即係叫做第一大國啦，可以咁樣講啦，即係民主第一大國，如果搞成咁樣，咁但係而家就大家就講，都唔怕、哦，即係新西蘭雖然個國家少少，人口仲少過香港，但係咧就表現到出嚟咧，就俾人對個民主選舉咧有翻啲信心喎、哦，咁樣。咁新西蘭咧，即係講少少啦，佢嗰、那個嗰、那個政治制度其實比較複雜嘅，佢哋有120个國會議員啦，咁有大部分咧72个咧就係啲單議席單票選出嚟嘅，但係剩低嗰48个咧就好似我哋咁樣啦，有啲比例代表制嘅成分。咁而家咧當即係做緊總理嘅亞德恩咧，其實佢自己嗰個工黨咧。就喺120席裏面咧，只係佔46席嘅啫。 係 正話講個國家黨咧，就係對主要對手咧，反而多過佢嘅，有54席嘅。 嗯， 但係因為兩個都過唔到一半啦，咁就組咗個聯合政府。 嗯 咁而家大家睇嚟咧，就應該呢個格局咧，大致上都唔變嘅啦。選舉之後， 明白。咁啊，即係每一個地方其實佢哋嗰個制度啊，或者嗰啲人啊嘅比例咧，政黨嘅比例咧，都唔一樣。但係其實咧，對於可能好多人嚟講咧，新西蘭政府其實都幾多。好平咯、啊，一路都 系啊！佢而家做嘅总理咧，就即系大家都觉得佢做得唔错嘅。佢、个支持率咧有54%，超过一半嘅。就因为佢连续几次啲危机咧都处理得好好啊。 嗱、 而家当然系冠状病毒啦， 系 跟住有之前有枪击事件啦，有试过火山爆发啦、大家都觉得佢做得好嘅。 系 咁另外咧，今次新西蘭嘅選舉咧，順便咧就搭埋兩張單嘅，係全民投票。第一個咧就係個議題安樂死嘅，第二個咧就係大麻合法化，即係個人用。 咁所以即係呢兩個議題咧，其實都好多民主國家裏面咧，都開始陸陸續續講緊嘅。大家知道加拿大已經投咗票啦，即係大麻嗰個問題。咁而家大家就睇住啦，即係新西蘭會唔會都可以將佢合法化咗啦？咁另一個就係安樂死啦，好多地方都好大爭議嘅啦。 咁希望即係呢一啲话题咧，可能都係佢哋比较先去讨论，或者佢哋可能咧就会接触到大家嘅意见同声音咧，会比较行得前卫少少。咁我哋而且确可能好多地方咧，虽然嗰个结构唔同啦，历史唔同，管治制度唔一样，可能甚至乎咧，可能嗰啲管理信念啊都好唔一样，但都可以咧成为咗唔同人嘅借镜嘅。 系啊，其实新西兰人已经可以开始提早投票噶啦，10月3号就投紧噶啦，咁好似就咁讲啦，即系真正嘅投票日就10月17号，咁其实两个礼拜都唔够就开股噶啦， 系啊，咁啊到时即管可以睇下一啲唔同嘅消息同埋报道，咁啊可以俾我哋都学下嘢咯。 好啊，到时又再讲下。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Andy， 好，拜拜， 晨光大学。知道咧，出边落住好大雨啊，所以可能都影响咗啲电话信号问题啊。咁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不过咧，无论系点都好，有时雨天咧都系有另外一番嘅感受嘅。我哋带嚟呢一首作品嚟自 One Promise， 怀念晴朗嘅雨天。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喺落住雨嘅途中好狼狈咧？谂下晴天啦。 我总裁爱你不来，下雨一晚独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低估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内那冬，山外会感慨，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烈日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哀怨。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才发现，自那天一场雷电，天天都想念你，无缘明一见，我不释手，只拥抱雨天。每当分手，很想再见。照亮每天，相反只会责备你的问候极烦厌，阳光一识去发现你的一丝光线，擦亮我的生命力，街灯照片从前幸福的脸，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后来才发现雨天，只能遗憾，不停遗憾，火热自由烟，在那天当时承诺，又何时兑现？含重彩虹浮现，可惜此刻已因难同时遇见，昨天一起只找再见。 覆盖，怎体验到爱与不爱？同样浸在雨水，眼泪也掩盖。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曳都可以好得人中意噶。 大任为何暴躁？我问得暴也好，成长却毁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满世放在半空。 比较循规蹈矩的人嚟嘅，但系今次咧，佢希望做一首反叛啲嘅歌，无论系题材、拍子、唱腔上面，都嚟个新尝试。 大任为何暴躁，拆掉马路也好，能跨过一切，或会很自豪。 作曲有黄贤、李一丁，填词有黄乐怡，编曲李一丁，监制李一丁 ，Agent Chan。上榜六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黄贤《迟起的鸟儿又重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确诊新型肺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短暂离开马里兰州的军方医疗中心，向支持者表达谢意。74岁的特朗普坐在一架黑色车的后座，戴上口罩，向守候在医疗中心外的支持者挥手致谢。特朗普早前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发布影片，表示会有惊喜给支持者，又形容自己真正上了课，学懂了很多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知识，他理解和明白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医疗团队说，特朗普的情况持续改善，最快星期一可以返回白宫继续治疗，又承认特朗普的血含氧量水平曾经两次短暂下降，星期五早上亦都发过高烧，由于担心病情迅速恶化，曾经向特朗普输氧气，强调没有隐瞒到病情。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证实被美国实施出口限制公司正评估影响。中芯国际发表声明，指经过同供应商询问和讨论之后，得悉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已经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条件向部分供应商发出信函，对于向中芯国际出口的部分美国设备、配件和原物料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的进一步限制，必须事前申请出口许可证才能够向中芯国际继续供货，对中芯国际未来的生产经营可能产生重要不利影响。中芯国际说已经与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初步交流，并会继续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强调公司一直坚持合规经营，遵守经营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台湾，陆委会批评特区政府在为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到台湾提供协助一事上，近一年依然无所作为，强调案件关键在于陈同佳的真实投案意愿以及特区政府的责任感，呼吁双方攞回初心，用具体行动透过窗口同台方联系。保安局回应说，陈同佳去年10月在本港出狱后已经表明自愿到台湾自首，但台方因为政治考量而设限，多次改变立场，令人质疑台方是否真诚让陈同佳到台湾自首或投案。特区政府又重申，港方并没有同台方共同建立台方自称的单一联系窗口。英超爆出大冷门，争取卫冕的利物浦作客2-7大败于亚士东维拉脚下。维拉半场遥遥领先4-1，其中前锋屈坚斯上演舞姿戏法。利物浦就有沙拿追近纪录，换边之后维拉再入三球，其中基亚利殊有两球进账，沙拿再次为利物浦追近，但红军仍然要被大炒一场。 同樣被大炒的仲包括曼聯，他們在主場大部分時間十人應戰之下，被熱刺狂掃6-1，其中孫興敏和哈利卡尼都梅開二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稍凉。天文台在上午7:2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8:00。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喺洪隧嗰度嘅洪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咧有坏巴士阻路嘅，咁影响到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嘅。讲多次咧就系洪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咁影响到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路行驶啦。咁另外咧，亦都系影响埋咧洪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这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后少少近住汇基书院这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去白石窝的。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挤塞，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界限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罗福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这一段亦都是挤塞，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后少少来回方向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港路呢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青龙头对出，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马窝噶，影响到圆善路去吐露港公路挤塞，龙尾去到大埔嘅太和路。咁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尖屋村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映月湾对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可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亲亲靓猪妈 ，Hello 柏豪 ，Hello 大家好。 你自己做咗爸爸呢大半年啦，吓、咁你自己觉得个感觉有咩真系好唔同啊？ 我谂生活上边转变比较大啲嘅，只要佢一瞓觉咧，我基本上系一粒声啊，一条头发都唔可以跌落地下咁样嗰啲。 亲亲靓猪妈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想知道我喺亲亲靓猪妈同朱海婷倾啲乜嘢咧，就要留意星期一早上9:00嘅晨光第一线啦。到时见。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 出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啦，体育嘅嘢咧都系风起云涌啊吓，咁啊，所以咧要先交俾 Barbie 睇天气先。 冇错，嗱，今日咧都讲一次个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最高气温约30度，吹微风，咁啊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咁啊，而家咧要提一提大家嘅咧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信号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9:30钟。新嘅录得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4%啊。 咁啊，体育嗰度啊方面啊，点样风起云涌咧？先讲英超方面咧，哇，大比数成交、啊，咁啊，琴日咧好多队强队咧都同你搞到一个咧超过六个入球以至七个入球嘅比数啊吓，咁啊，可能芭比平时有听开叫做新闻报道，以至喺今朝 sport 到你都系通常啲比数足球嗰啲2-1、3-1 啦，系啊，通常都系咁啊， 系啊，你5-1嗰啲好夸张噶啦，仲要系强强对垒、啊，讲紧咧就系曼联。对热刺啊吓，咁啊热刺咧竟然咧作客啊喺奥脱福咧攞到六个入球啊，孙兴文咧入咗两球啦，哈利简尼都入咗两球啊，咁啊曼联咧只能够入到一球啫，咁啊伤透心啦，一班曼联嘅球迷，咁啊我唔系赠庆嘅，其实我自己喜欢嗰队阿仙奴，琴日咧都赢2-1，但系都赢得好险下嘅，所以就即系希望往后大家一齐加油努力，俾心机啦，咁样咁啊转个角度咧讲埋，喂利物浦嗰度都爆。够冷嘅，讲紧韦斯咸啊，话哇仲大啲啊，呢个比数去到七字头咁样，唔系讲紧人嘅年纪啊，系讲紧个入球个数字啦，呢个都系大家几始料不及嘅，咁一个比数就是7-2嘅一个比数啊吓，哇真系咧吓亲啊！如果琴日咧大家有睇波嘅咧，你都觉得哇好似阿士东维拉咧即系射亲都入啊，射亲都有咁样啊，利物浦贵为呢个冠军球队嚟噶嘛，系咪先？咁竟然咧～俾一对比较中游嘅分子大炒咧，呢个都系大家咧跌咗一副眼镜，两副眼镜，仲有一副都系大手成交嘅，就系讲紧咧德甲方面啊，拜仁慕尼黑咧又炮制咗七个入球啊，4-3赢咗呢个哈法柏林啊，估唔到咧哈法柏林同拜仁嘅功力咧可以话系咧旗鼓相当啊吓，所以咧打出一场咧几好睇嘅球赛出嚟嘅，咁啊可能你会话喂转个角度，不如讲埋 NBA 啊，系啊 NBA 咧依家已经进行紧咧 Game Three 嘅比赛，即系第三场嘅比赛。属于 payoff 啦，就系咧热火队对湖人队啊吓，7:30开波，即系刚啱已经做晒啲仪式啦，咁啊即将开波啦，咁啊当中。湖人队咧就已经赢咗两场噶啦，啊究竟第三场可唔可以都赢埋咧？直落四盘咧，扫走热火队咧。咁啊，今场咧即系热火方面亦都有啊，佢哋嘅越打越好嘅一位球星啦，可以去咁形容艾迪巴约咧复出啊，希望咧可以带领热火队咧攀回一城啦。自己系湖人嘅 fans， 不过咧都希望两队系有得较劲嘅，因为好多朋友都话喂今年咧 NBA 总决赛咧好闷啊，嗱咁样讲咧就好似好大口气，但你真係睇返啲數據，以至睇返啲賽果，以至睇返啲球員啊，好落力去較勁呢，你就會知道好似第一場同第二場都唔係太有得打咁樣，而且呢到第四節嘅時間呢，有陣時已經收起咗大帝立邦詹士啦，或者收起咗 AD 啦，咁意思係乜嘢呢？就係驚呢啲當家球星受傷之餘呢，仲想俾一眾啦呢啲新興嘅球員，譬如 Kuzma 嗰啲多啲機會落場啊咁樣囉。咁今日嘅比賽 竟係點咧？咁你可以啊嚇，一路聽住晨光第一線，一路睇波嘅。咁啊睇波嗰度唔好教聲咯，聽住我同 Barbie 同埋彭仔一陣做節目咧，都有一個另外嘅感受出現咗嘅，係啊，新嘅體驗啊嚇，邊聽晨光邊睇 NBA。咁啊轉個角度講埋呢一個啦，關於桌球嘅消息嚟嘅。咁新冠肺炎咧入侵桌球界，咁啊72岁嘅世界冠军巡回主席咧，佢哋嘅主席啊克恩咧亦都确诊啦。消息传出之后咧，奥苏利云啊，即系火箭奥苏利云咧，随即啊宣布咧退出咧正进行嘅呢一个咧冠军联赛。咁啊火箭咧早前咧就喺欧洲大师赛咧就输波之后讲，我觉得咧比赛之中咧自己都几脆弱噶，虽然之前咧曾经有好辉煌嘅成绩啊，不过自己就要努力咁样 focus 喺球赛啦，而且咧面对新冠肺炎病毒咧，真系唔可以松懈啊！我唔想咧因为打桌球啊而失去自己嘅生命咁样。咁啊呢一句说话咧，亦都叫大家咧好好做一啲防护或者防疫嘅工作啦。咁大家以为喂打桌球啊，或者叫做打网球呢啲，相对冇篮球咁高危啦。哦，原来唔系嘅，桌球个感染几率都好高，因为咧系喺密闭空间嗰度进行啊嘛。咁啊网球都系啦，尤其是如果有啲室内场嘅话咧，咁都好容易有机会感染到嘅。咁希望咧虽然依家对应翻喺香港啦，好多嘅场地咧都已经开放咗啦。过去嘅星期六日咧，好多朋友都走去沙滩啊，或者走去泳池啊，或者去缓跑径啊，以至开始可以咧唔使戴口罩去打篮球啦，喺室内嗰度，咁亦都可以唔系净系二打二啦，因为个限聚令放宽咗啦，你可以进行对制比赛嘅时候可以五打五啦，呢个篮球比赛，但系大家都要谨守岗位啦，系啊，注意社交距离啦，同埋咧喺防疫嘅功夫做翻好啲，如果唔系咧，之前啊嗰几个月咧好努力嘅成果咧，又毁于一旦，到时大家又封翻个篮球架，跟住将个龙门咧又再搬走，你想射波啊冇得射，踢波啊冇得踢咧，咁就唔好啦。咁希望大家咧都要好好咁样去留意翻啦。咁啊，估计琴日大家都不断睇波啊吓，系有少少眼瞓嘅，但系顶住啊吓，星期一嘅早上，希望俾到啲力量咁多位啦。 I hear a lot about sinners. Don't think that I'll be a saint. But I might go down to the river. Cause the way that the sky opens up when we touch it, it's making me say that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s so holy, holy, holy.Cause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s so holy. I don't do well with the drama. And no, I can't stand it being fak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I don't believe in Nirvana. But the way that we love in the night gave me life, baby. I can't explain that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Feel so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Oh God, running to the altar like a track star. Can't wait another second. Cause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 so holy. They say we're too youngin'. Then the players say don't go crushing. Wise men say fools rushing. But I don't know.Say we're too youngin', then the players say don't go crushing. Wise men say fools are rushing, but I don't know. Chance, the rapper. The first step pleases the father. Might be the hardest to take, but when you come out of the water. My heart is fleshy. Life is short with a temper like Joe Pesci. They always come and sing your praises. Your name is catchy, but they don't see you how I see you. parlay and desi. Cross tween tween Hesse. Hit the jet ski. When they get messy, go lefty like Lionel Messi. Let's take a trip and get the Vespas or rent a jet ski. I know the spots that got the best. We going next week. I wanna honor you. Rise groom, I'm my father's child. Honor when the son takes the first step, the father's proud. If you make it to the water, he'll part the clouds. I know he made you a snack like Oscar Proud. Suffer it to be so now, gotta clean it up. Formalize the union and communion he could trust. I know I ain't leaving you like I know he ain't leaving us. I know we believe in God and I know God believes in us.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 so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听过嚟自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Chance the Rapper 嘅 Holy， 咁啊呢个时候咧要同大家讲下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啦。红磡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非常挤塞。龙尾咧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龙尾咧就系喺马坑涌道，加士居道龙尾咧就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啊驾驶人士咧就要尽量改道行驶啦。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时间咧嚟到啊，星期一嘅朝早啊，7:49噶啦吓，咁啊出边嘅交通啦，因为天雨嘅影响咧，都比较系混乱咗啲啲咁样，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比你平时咧出门嘅时间咧，要再预松啲先得啦吓。 系哦， 啊咁同埋听住我哋咧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啦，咁啊都可以帮到手嘅吓，有阵时避开一啲塞车嘅路段啦吓。好啦，咁啊今朝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事。嘢咧，彭仔咧就想啊带阿 Barbie 啦，同埋我哋嘅听众咧，就先去一趟咧德国，就去见识一下咩系巨型超晒班破晒纪录嘅大南瓜。 哦， 其实咧有样嘢咧，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咧，好似咧唔同咗，平时应该咧。喺呢個月份咧，即係月餅完咗咧，就鋪天蓋地咧啲蝦 鬼蛋出嚟啊嘛！ 係啦，好多嗰啲橙色嘅產品啦，啲鬼怪啦，可愛嘅 cute 嘅又有啊，咁樣嗰啲咧，啲產品咧就鋪天蓋地嘅啦嘛！就連咧商場咧，佢嘅主題咧都會係轉咗做呢個 Halloween 嘅主題噶嘛，但係今年咧。你係唔係好 記得咗咯？好似 其實咧，你再細心啲睇咧，一啲咧係叫做國際連鎖嘅一啲嘅鋪頭啦，譬如可能係賣賣書本嘅。又或者是卖那些文具的又或者你看一些呢是它的品牌本身是国际性的。你会可能见到在香港的铺其实它都有卖啲 Halloween 的东西今年。不过它缩了去一个角落头那里。还有很低调叫做有摆下就是算了。又不宣传又不成。 其实是因为现在就月头咋。 不是啦咁好明显是因为这个的疫情啦咁所以即大家冇啲咁嘅閒情同心機去搞呢個 Halloween， 同埋可能都唔想鼓勵啲人出街咯。 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啲嗰啲嘅飾物咧就少咗。咁點解提呢樣嘢？因為咧，其實隨住呢一個或者伴隨住呢個 Halloween 而嚟嘅咧，就係咧你會見到好多嗰啲南瓜咧。就會堆出嚟賣，喺香港咧算係見得少噶啦，即係香港咧而家都慢慢咧超級市場咧會懂得咧喺呢個嘅Halloween 啊呢一個嘅日子嘅。 之前咧就擺一箱咧喺生果檔或者蔬果檔嗰度咧，就有一個大箱咧就裝起曬嗰啲嘅南瓜。咁、 哦、 但係嗰啲南瓜咧其實都係偏細嘅。如果喺外國咧，有見過咧喺外國啊，當佢哋又係 Halloween 嗰段時期咧，佢哋嘅超級市場咧係有一喺門外邊，係超級市場個門外邊有一座山嘅，嗰、 嗯、 座山就係南瓜山，即係啲南瓜咧堆到成地，好似賣雜貨咁樣嘅， 同埋係好大個噶嘛，南瓜全部都， 因為人哋攞嚟翻去挑公仔、挑燈籠噶嘛，就 要必須夠大先得啦。 咁今次咧帶大家去到咧德國呢一度咧，原來德國咧佢哋咧都有一個咧係一年一度舉行嘅南瓜錦標賽啊。呢、一個嘅南瓜錦標賽咧，就今年咧嗰個嘅結果就出咗嚟啦。繼續咧都係由咧舊年嗰位得主咧係蟬聯啊，佢、係一位26歲嘅農夫嚟咋，咁後生嘅農夫嚇，咁啊佢今次咧就以咧一個重達咧702.4公斤嘅巨型南瓜， 哇！ 就係、是、衛冕成功，係打破佢自己舊年咧嗰個嘅紀錄嘅。舊年嗰個都500+公斤 嘅嚇。我想問700+公斤嘅南瓜有冇圖片睇到大概有幾大咧？目測睇到 係大過個細路。 哇！ 佢真係影咗張相出嚟，啱啱有個細路行咗埋去咧，就做一個嘅比例。嗰、那個細路應該係2-3歲到啦。嗰、個南瓜係大過個細路。 咁即係成個大夾咁咯。 系啊，哇，大过个大箧，两个大箧咁多啦， 两个大箧咁大，哇， 系啊，你702.4公斤啊嘛，系咪？ 系啊， 咁你加埋你成埋啊， 嗯嗯 即系哇，系1500+磅， 系啊，好多人惊啊， 1500+磅啊，所以咧佢都即系几巨型嘅，好似个立体装置咁样噶吓，喺、个图片度见得到。咁啊，呢一个就南瓜啦，喺德国，但系咧另外咧喺英国咧。就有好多咧，尤其是喺倫敦，你仲會見到嘅，但其實都冇乜點有佢嘅功用噶啦，就係嗰啲紅色嘅，一個個喺街上面仲有嘅英國倫敦好著名嘅，佢哋啲 icon 啊，電話亭啊，電話亭咧，原來佢哋仲有喺度啦，呢啲紅色嘅箱，一個個箱咁樣，一個一間房咁樣， 係 啊。原來咧，佢哋都有攞出嚟賣嘅。 哦， 咁啊，有一個後生仔咧，25歲啫。咁佢咧就買咗咧倫敦三個嘅即係雙連啦，三個雙連嘅電話亭。咁咧，然之後咧就將呢三個嘅電話亭咧就打通佢咧，變咗做咧一個咧堪稱係全球最細小嘅外賣店一間。 O K 喎， 係啦。呢个外卖店唔关 OK 事嘅。 咦，我冇谂到呢样嘢，我只系觉得呢个提议几好、啊。 因为佢都系卖嗰啲嘅便利用品 嘅，即三文治啊、热狗嗰啲啦。 嗱，咁佢呢一个嘅做法咧就非常之犀利啦，因为咧就令到呢一位后生仔咧即系叫做创业成功啦。啊，咁佢呢一个嘅铺头咧喺前日咧就已经系开铺噶啦。咁依家咧佢仲谂住咧就去再大展拳脚咧，就收购其他嘅一啲嘅电话亭啦，喺英国嘅电话亭就再开铺头咁样咯。吓咁啊，就原来喺呢个英国咧，其实已经有一啲电话亭咧系用咗嚟做自助咖啡机啊。即系套个自助咖啡机入去啊， 其实 又或者咧系攞嚟咧系卖呢个纪念品啊，即系有人当咗佢一间格仔铺咁样咧， 系啊，其实佢根本就系一个摆喺个街嗰度就买咗个少少地方就可以做啲自助式嘅呢个售卖。 喂，我又想问阿 Barbie， 你记唔记得我哋香港其实都仲系有好多电话亭噶嘛？ 系嘅， 即系虽然个样就同伦敦嗰啲唔同啊，但系一样系其实都冇乜人用啊。咁其实喺近年嚟咧，都有喺社会上面都有好多讨论，就系关于呢一个香港嗰啲嘅电话亭点样去再用好咧？ 哦，你就谂住睇下可唔可以将呢条桥摆落去啦？ 嗯， 得唔得咧吓？ 你我试过接吻，接惯了，接上瘾，上瘾到劫去我明明自主的一生，然后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教训，爱甜爱太过近，过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你个 旋律奔驰，你却要逼我换一种拍子，不可以偶遇是为一事，谈情谁为红极一时，你创造的爱是一张废纸。 嚟自 Aga 江海嘉嘅 So Called Love Song， 5.6 澳元系5.562，加元5.832，新西兰元5.149，欧元9.0832，每百日元兑港元7.3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系87.6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16美元，卖出1902.9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同时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带正影响香港。在上午8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是1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是颇大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是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是天气稍凉。啱啱嘅最新消息，天文台喺上昼嘅8:05系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9:30。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下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红磡海底隧道啦。由于红隧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啦，慢线嘅坏巴士仲未拖走咯，咁影响到红磡海底隧道三条线过海咧。都非常挤塞嘅车龙，咁先讲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去尖沙咀都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啊过海得三条隧道啦，红隧有坏车，咁啊揸车朋友咧想改行东隧啦，咁话俾你听，而家东隧嘅龙尾排到去边咧，就系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暂时咧过海正常咧，就系西隧啊。西隧而家去翻香港咧，就暂时咧呢一刻仲系正常噶。咁但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至于红隧咧，九龙入口咁，由于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巴士仲未拖走，咁三线过海嘅车龙咧，我再讲多次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培正道桥底，咁一边东九龙走廊去到去唔系浙江街啦，而家去到马坑涌道。 咁加士居道咧，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咧，就近住碧街啦，再远少少啊。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可以改行西隧啦，暂时系正常噶。咁几分钟后就可能会比较挤塞。咁而东隧咧，九龙入口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讲翻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嗰边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咁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唔係啊，而家係排到去收費廣場啦。咁所以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線都係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嘅。咁講翻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摩士公園游泳池對出，由於慢線有壞巴士阻路，而家係壞車唔係壞巴士啊。咁影響到擠塞，龍尾排到去彩虹村嘅。重複多次，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摩士公園游泳池對出，由於有壞車阻路喺慢線啦。咁而家龍翔道去荃灣擠塞，龍尾排到去彩虹村。咁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係擠塞。咁而家獅子山隧道出翻九龍咧，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啊！獅隧出九龍要實施間封嘅。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新田圍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好長啊，去到沙田醫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白石窝，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由于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律伦街一段就挤塞，所以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龙翔苑，去沙田方向车龙就在创知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喇沙利道就挤塞，龙尾去到彩怡花园。阿嘉路街去观塘近住天光道挤塞，龙尾就喺洗衣街。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港岛石排湾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华富道挤塞，龙尾就喺兴伟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咁喺新界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车龙排到去锦英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港路咧都系挤塞噶，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白石窝码头啦。咁另外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星工厂大厦挤塞，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咧都系车多，龙尾喺大榄上斜。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喺朗日峰。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咧就挤塞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马窝。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爱民村啊。公主道去沙田近住培正道慢线有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嘅。咁提一提大家嘅天气啦，而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噶，咁揸车朋友咧真系要小心驾驶，好大雨噶。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到，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今朝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出门咧就觉得今日都应该唔系好完美啊。 系啊，黄变红依家 系啦。 天文台咧而家改发咗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红雨啊而家系。另外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朝早上嘅九点半嘅。咁啊，外边咧好大雨啊，真系风高浪急啊！除咗可以形容个体坛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形容呢一个市况嘅。咁究竟外围市况，尤其是吓有啲咩嘅睇法咧？好快我哋啊同我哋嘅财金达人倾下先吓。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好啦，今日星期一，阿O 系啊，彭仔八点十二分嘅时间，我哋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 彭仔， 系啊，喂，你同彭仔好耐冇倾偈啦， 系好耐啦， 喺空气中好耐冇倾啫， 系啊，可能私底下有倾好多。 最紧要讲下今个礼拜要注意啲咩？ 系啊，要注意咧就系睇翻啊美国方面咧总统大选咧有机会发生嘅三个可能性，咁啊睇到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咁啊都染上呢个新冠肺炎啦，咁啊亦都有譬如国家主席啊以至咧北韩方面嘅领袖咧都有打电话去同佢慰问咁样咁。仿佛呢啲会唔会一啲加持呢，而呢啲加持有冇机会影响大选嘅走向呢，大选嘅走向又点样影响环球嘅局势呢？ 哇，礼貌嚟咋嘛嗰啲。对囉，其实都系礼貌嚟咋。 唔系啊，因为睇返呢国家主席之前其他国嘅元首染病呢，佢冇打电话慰问㗎。佢係第一次咁樣做， 所以就特別有意思咁樣。 感覺上係咁啦，外界有咁嘅揣測啦。 係 啦，要交俾温生同我哋睇實啦，點分析咧？ 好啦，好啦，咁啊睇翻咧，上個星期大家都知啦，就特朗普咧就染咗呢個新冠狀病毒嘅。咁啊，由於而家距離咧就美國十一月三號嘅大選咧都唔夠一個月啦，咁所以咧呢個事件咧就為市場咧帶嚟咗一啲嘅震盪啦，同埋一啲好多嘅唔同嘅揣測啦。咁做一啲分析之前嚟講嘅話咧，先我哋要理解一樣嘢咧，就話拜登上台對個美國股市好啲啊，定係特朗普上連任對個美國股市好啲咧？咁樣樣，但要搞清楚呢樣嘢先。咁我覺得咧就話如果係拜登上台嘅話，由於佢係主張加企業税嘅，咁同埋咧佢亦都主張咧就係要收緊咧啲企業嘅規條嘅。咁所以如果佢上台嘅話咧，我相信多多少少咧都會對美股咧係會有一定嘅壓力嘅。咁但係當然啦，就算邊個上台都好啦，我相信都唔能夠整死美股嘅，因為係唔得嘅，因為而家美國受到個疫情嘅影響之下嚟講，個經濟已經係大受打擊啦，而個股市咧就係差唔多係唯一嘅個美國經濟支柱之一啦。咁如果再將個美股整死埋嘅話咧，咁基本上咧就個美國經濟就無以為繼。咁所以我相信就算邊個上台都好啦，都會維持翻個股市嘅。咁但係點都好，如果你話相比較兩者之間嘅話咧，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咧，就拜登上台咧會相對會對個股市不利。咁如果特朗普咧，咁特朗普因為一向佢都話股市係佢正職嚟啊嘛，咁所以如果佢想嘅連任嘅，咁當然對個美股係會好啲嘅。咁啊，仲有一樣嘢要理解嘅。咁如果美股係繼續暢旺嘅話咧，咁當然咧投資資金咧就唔需要再停泊喺美元做避險啦。咁呢個資金會四處流去炒賣，咁會離開個美元，咁會令到個美元都會加速下跌嘅。咁相反嚟講。如果拜登上台令到个美股略为走弱嘅话咧，对就有机会咧，可能会令到资金咧就走去美元度避险咧，反而会令到个美元会有机会相对走强。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嚟讲嘅话咧，首先我哋要厘清就话边个上台会对个金融市场有啲咩影响咧？好啦，明白咗之后咧，咁我哋下一步咧，我哋就要去谂咧，就话究竟特朗普而家。病咗咁有咩可能性會發生呢？咁樣第一個可能性我諗到呢，就當然就係延遲大選啦。咁如果佢都病咗啦，咁係咪要延遲先？咁延遲嚟講嘅話呢，會對個金融市場呢係不利嘅，因為呢延遲呢會令到即係投資者佢要投資，佢一定要知道邊個做總統，個政策係點樣，你先知投資係邊一方面。 如果明朗㗎嘛， 係因為要明朗嘅，如果唔明朗嘅話，咁啲人點樣投資呢？咁呢個係一個難題嚟嘅，咁可能會令到個整體個股市都可能會回落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 OK， 如果再睇長遠少少，短期就會有震盪啦。長遠少少會點樣咧？就睇下嗰個現場。 係會延長幾耐啦。 不過而家睇佢咁精神咁樣，唔會啦係嘛？ 應該冇事，好難講係咪啊？世事日日都變化係咪啊？温生你想講 變化好大，之前就話要入醫院啊，咁而家又出翻嚟啊！我即係唔知佢跟住點樣樣啦。咁但係咧，我只會話咧，如果延長得越耐嘅話咧，咁睇下延長到有冇機會疫苗面世啦。咁如果疫苗面世嘅，咁當然對特朗普有利啦，因為經濟改善翻，咁當然對嗰屆嘅總統係會好啲嘅。好啦，咁另一個可能性咧就係話，因為特朗普可能正如彭姐所講啦，都冇乜事啦，佢兩個星期裏面康復翻啦。咁呢個我相信會係個奇蹟嚟嘅，因為大家唔好忘記特朗普幾多歲啊？佢已經74嘅啦喎，74歲，再加上啲人話佢係有呢、這個過重症啊，咁個身體都唔係話咁理想。咁大家都知啦，新冠肺炎係對即係老人家特別係、特別差啲噶嘛。咁如果佢真係能夠兩個星期裏面係復原嘅話咧，咁當然我會覺得呢個會係奇蹟啦嚇。 都唔係啊，咁佢係總統嘛，哇！喺成個國家最 top 嗰啲圍住佢啦， 應該用曬啲嘢， 點會有事啊？ 係啊，同埋有評論指咧，如果佢真係兩個禮拜到康復咧，佢真係好大嘅一個助選力量嚟嘅，因為哇、 啊， 總統就算染病唔緊要啊，幻覺嚟嘅啫，冇問題㗎，咁樣係啊，咁啊冇事啦，咁 顯佢強人本色 啊， 係 特顯強人本色。 好啦，我哋如果再继续去分析嘅话，又要留意啲咩咧？ 嗱，如果佢真係兩個星期冇事嘅話咧，咁當然咧，正如頭先你哋所講咧，就佢可能真係嗰個選情會幫到佢嘅。咁再加埋，大家可以記翻起咧，就之前咧就英國首相嘅約翰遜啦，同埋巴西嘅總統咧，其實都先後染咗病嘅。佢先後染咗病之後咧，之後兩個人咧個支持率咧都大幅上升嘅。咁所以咧，會唔會同一情況會發生喺特朗普身上咧？咁呢個咧就係市場而家諗緊嘅嘢啦。咁當然啦，呢個係英國同巴西啦，咁美國。又會唔會咁樣樣咧？令佢哋人民仲更加驚，就話哇，連總統都病埋喎，咁會唔會影響即係佢即係個國家嗰個病情都好嚴重咧？咁個疫情都好嚴重咧？咁所以就真係要睇人點樣諗啦。咁就係我只要能夠講就話，喂，之前嗰兩個病咗都個支持率反而升咗，咁所以呢個可能係幫助到特朗普嘅。咁當然啦，仲有第三個可能性嘅就話，喂，佢真係病得好緊要啦，病危啦，咁啊點樣樣咧？嗱，咁咧就係最唔想發生嘅事，因為咁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唔好忘記佢始終係全世界最強嘅國家嘅領袖。咁如果佢真係病危，咁就可能會令到個金融市場會有個大嘅震盪啦。咁到期時唔排除咧，資金咧就會大舉走去日元啦，或者黃金避險啊。未必到期時未必一定走去美元嘅，因為美國有問題啊嘛。咁所以可能會走去日元啊、黃金啊。咁所以喺而家嚟講嘅話咧，我會建議大家投資者咧，如果你話想即係去減少風險啊！即係去對沖嘅風險嘅話咧，可以考慮咧係持有多少少嘅日本紙啦。咁日元嚟講嘅話咧，就個較大嘅阻力咧就係104對一個美金。咁如果有機會破嘅下一個位置，咁我會睇102嘅。 咁走向就咁樣睇啦。咁如果特朗普真係病危嘅話，應該就副總統就要頂上噶啦。根據美國嘅法律 咁樣，你跟住又要選，咁你共和黨嗰度就冇。 共和民主兩黨都唔知點樣搞法， 民主黨已經有個喺度噶啦嘛， 啊、 共和黨唔知揾邊個出嚟。 係啊，真係所以都 排除個選舉可能會延遲啦。 係有啲咁嘅機會。好啊，轉個角度講埋歐元區嗰度啦，好嘛？唔該，温生。 但係如果歐洲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佢九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率咧，而唔係通脹係通縮係0.3%，按年跌0.3%。咁咧就喺已經係連續兩個月出現通縮啦。咁所以咧，而個核心嘅年通脹率咧，亦都係。只是挨近零嘅啫，得個0.2%。咁面對咁低嘅通脹率嚟講嘅話咧，就相信歐洲係有充分理據咧，去繼續寬鬆啦，甚至乎去更加寬鬆啦。咁因為歐央行行長拉加德咧之前講過嘅，就話咧如果嗰個歐羅太強壓抑到通脹嘅話咧，咁佢唔排除咧可能咧要加大嗰個量寬嗰個情況。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住啦，因為而家歐洲個通縮都幾嚴重嚇。要繼續咁樣落去嘅話咧，可能會影響埋個歐羅，咁所以呢個要留意住啊。 另外想問一下阿温卓培，如果係美國嗰啲商品期貨有冇啲咩嘅消息需要去提提大家咧？ OK， 咁喺商品期貨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啦，咁啊截至到9月29號咧，即係上個星期二咧，喺芝加哥期貨市場上買賣嘅外匯期貨當中嚟講嘅話咧，美元嘅淨空倉金額咧就係略為減少，去到304.7億美金。咁但係所謂嘅略為減少咧，都處喺一個好大、好龐大嘅淨空倉盤。咁即係反映咩咧？反映市場咧係十分之睇淡個美金，到而家都未有改變嘅。 嗯，咁啊，所以咧投資外匯嘅朋友就要留意住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唔该晒温生，谢谢你。 咁下个礼拜先再听你嘅分析啦。 唔该晒，唔该晒，拜拜。 好，呢个时候咧就有一节嘅特别交通消息。 哇，就要讲翻啊，真系好特别啦！呢个交通消息好长先啦。红磡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吓，管内咧慢线有坏车阻路啦，严重挤塞啊！龙尾系太子道西东九龙。东九龙走廊咧，龙尾啊，新山道啦，启德隧道啊，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加士居道咧，龙尾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啊，东区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咧就挤塞嘅，龙尾咧就系观塘绕道啊，近丽港城嘅西区海底隧道啊，往香港方向啊，龙尾元芳啊吓，咁啊驾驶人士咧就注意啦吓， 就是听阿 O 那个即是语调都知道几紧张在出面啊。 我讲个隧道的时候是这样走音不知道为什 么。没走音去了水啫。 水啊。 咁 啖水可能。 最紧要大家在路面上驾驶呢就如果真的咁不好彩遇正呢头先讲嗰啲嘅路段呢都要保持忍耐不要发火。 是啦。 听住我哋收音机啦要闹都闹我哋好啦。 小心驶得万年车啊正所谓啊。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CIBS 新一季有宗教及哲学主题节目， 在圣经中四次提到12个使徒的名称都是以彼得行先的。 哎呀，心经真的好深啊。 他遇到的这位埃及王子就是圣经中的摩西啦。 介绍一些可能比较少接触宗教，印度教啦、拜火教啦、犹太教啊、巴哈伊教。 我们即将开始这次奇妙广播的旅程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时间嚟到呢係星期一嘅朝早8:24。今天呢有样嘢唔记得同大家一齐望下添。其实係我自己嘅喜好嚟嘅啫，又屈咗大家都要知道。呢个农历方面。今日农历8月19日，咁喺通胜当中呢就讲到今天呢其实都好多事情适宜嘅波。譬如话呢一个开市啦、交易啦、立券啦、另外祭祀啦、开光啦、入宅啊，同埋咧拆卸啊、动土啊呢啲大动作咧都适宜嘅。咁啊，忌咩咧？今日忌嫁娶，系啦，忌立碑，忌出行。咁大雨， 梗系唔好出行啦。 如果可以留喺屋企嗰度咧，就留喺屋企或者留喺室内嘅地方。都出边咧，就算冇咩事咧，你都会整到成身都湿晒，咁样就唔好啦。好，咁啊，至于呢个时候咧，我哋准备咧又晨光第一线咧又多有一个人啊，嗰个叫思芬， 系 因为我哋有贸发局热线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 ，TDC Hotline 思芬今朝继续喺度啊！2020年咧嚟到10月份啦，新冠肺炎咧仍然全球肆虐，咁究竟啊对香港嘅经济嘅影响系点嘅咧？今朝早好高兴请嚟咗香港贸发局亚洲及新兴市场助理首席经济师马荣德小姐，同大家讲解一下嘅。早晨 ，Vanda。 系早晨。 咁其实咧，究竟啊，即系呢个新冠肺炎啦，咁而家对经济嘅影响系点咧？ 係啊，即係轉眼間就已經十月啦，咁就好多人都話今年好似白過咁樣，咁預期今年大部分啲主要經濟體咧都錄得負增長嘅，咁可以話咧所有地區同埋國家啦，大部分嘅行業咧都受到唔同程度嘅打擊，咁其中咧航空啊、酒店啊、餐飲啊同埋零售業咧更加係首當其衝啦，咁香港嘅出口企業嘅最終市場咧都係以歐美為主嘅，咁除咗話某啲做檢測啊或者出口個人防護設備之外，其实大部分香港出口企业的营运都非常困难。 我想问一下香港的出口企业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呢？ 香港贸发局在6月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调查，就访问了100间香港的公司，就了解他们怎样去面对疫情持续之下的挑战。约四成的受访者就表示在缩减业务规模，其余一些应对的措施就包括就会发展多些的网上分销渠道，会更加广泛地进行网上营销，开拓新市场，以及更加积极去采用科技。 那或者应该这么问，新市场的一些订单其实会不会都可以弥补一些疫情造成的生意损失这样呢？ 新市场订单呢其实个金额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在分散风险的角度来讲有相当价值的。譬如说很多的小型企业他们大部分的收入呢都是依靠一两个主要市场的。咁当其中一个市场嗰个经济严重放缓嘅时候咧，佢个业务就有机会受到即系重创啦。咁其中有一个受访者就话啦，开拓新嘅市场咧，就算冇办法即系提高个利润都好啦，但系喺艰难嘅时期咧，就提供多一个嘅收入来源啊，同埋现金流。咁所以即系净系发展一个市场咧，风险就太高啦。咁另外亦都有受访者就话咧，自从新冠肺炎爆发以嚟咧，开始嘅时候咧就收到话欧洲有啲客户话要取消订单啊咁。咁后来咧就到美国嘅客户嘅情况系咁样啦。咁后来咧一个一个经济体咧慢慢都即系受到疫情嘅波及。咁好在咧又即系各个地区实施个封锁个措施嘅时间都唔同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不至于话完全停工咁样。 咁唔知道有啲乜嘢嘅新市场系值得港商系更加注意嘅咧？ 东南亚市场咧系值得港商注意嘅。咁近年咧东南亚国家个收入增长加快啦，城市化啦，同埋中产阶级崛起咧都推动咗佢哋消费习惯嘅改变嘅。咁尤其是对于一啲时尚产品，例如电子配件啊、服装啊，或者系一啲同健康啊、扮靓有关嗰啲皮肤护理啊、化妆品等等咧，其实个需求都越嚟越大嘅。咁除咗话产品之外咧，两地嗰个服务业同埋投资活动咧都系持续咁增长啦。咁短期咧可能会受到疫情嘅影响嘅，咁但系长期嗰个发展咧都系比较睇好。咁加上香港同十个东南亚国家或者叫东盟啦，那个签署咗嘅自由贸易协定同埋投资协定咧，旧年开始已经逐步生效噶啦。咁对于两地营商同埋投资者咧，都带嚟便利同埋保障嘅。 咁唔知道港商仲可以点样拓展东盟市场咧？ 可以留意香港贸易发展局在东盟市场的推广活动啦。咁当然一些线下的推广活动咧，暂时是受到疫情影响的，咁但是在个疫情之下咧，无论消费者又好，企业又好咧，其实已经越来越习惯系啲科技的应用噶啦。咁所以香港贸发局咧都在一些线上发展了一些推广的渠道嘅。咁详情可以同我哋查询。 今朝早唔该晒你 Vanda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用嘅资讯啊 ，Thank you。 想留意更多香港贸发局嘅经贸研究，即上research.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先在上午7:2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8: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深水埗、黄大仙、观塘、油尖旺、中西区和九龙城以及北区和西贡等多个地区，朝早雨量都超过30毫米。教育局说，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 正是上课的学校亦都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先给学生回家。社会福利处宣布，所有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之内会继续开放。确诊新型肺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短暂离开马里兰州的军方医疗中心，向支持者表达谢意。74岁的特朗普坐在一架黑色车的后座，戴上口罩，向守护医疗中心外的支持者挥手致谢。特朗普早前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发布影片，表示会有惊喜给支持者，又形容自己真正上了课，学识了很多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知识，他理解和明白我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医疗团队说，特朗普的情况持续改善，最快星期一可以返回白宫继续治疗，又承认特朗普的血含氧量水平曾经两次短暂下降，星期五早上亦都发过高烧，由于担心病情迅速恶化，曾经向特朗普输氧气，强调没有隐瞒病情。特朗普已经接受类固醇地塞米松治疗，亦都完成了第二剂的瑞德西韦，目前生命体征稳定，未见副作用。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证实被美国实施出口限制，公司正评估影响。中芯国际发表声明，指经过与供应商询问和讨论之后，得悉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已经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向部分供应商发出信函，对于向中芯国际出口的部分美国设备、元件和配料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的进一步限制，必须事前申请出口许可证之后才能够向中芯国际继续供货，对中芯国际未来的生产经营可能产生重要不利影响。中芯国际已经与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初步交流，并会继续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强调公司一直坚持合规经营，遵守经营地的相关法律法规。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9点，升3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56，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9，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72，欧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53美元，卖出1900.5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稍凉。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9点半。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红隧啊，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咧，坏巴士系仲未拖走啊，咁影响到而家系严重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嘅，咁后少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跟住界限街呢一段咧，亦都系非常挤塞，龙尾已经去到狮隧口啊，咁东九龙走廊嘅龙尾就排到去新山道，启德隧道咧而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加士居道嘅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另外啦，东西隧咧嘅龙尾咧都系非常挤塞噶，咁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对出；西隧去港岛方向咧排到去擎天半岛噶。讲多次咧就系红隧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嘅，咁而家仲系未拖走，严重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啦，后少少窝打老道出尖沙咀，近住界限街呢一段咧亦都系严重挤塞，龙尾系排到去狮隧口噶，咁所以其实影响埋咧狮隧。 隧嘅交通嘅。咁东九龙走廊嘅龙尾咧就排到去新山道启德隧道，而家去尖沙咀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噶。咁东西隧咧嘅交通都系受到影响，东隧去港岛方向咧系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啦。西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噶。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尽量忍让啦，因为咧都好多道路都系挤塞嘅。咁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快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造成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噶。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啦，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隧道方面，红隧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咁九龙入口咧，头先又讲咗啊，三线过海咧都系非常挤塞噶。咁私隧嘅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隔田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而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挤塞，龙尾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都系挤塞，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咁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石排湾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华富道呢一段非常挤塞，龙尾排翻落去香港仔中心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排到去屈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后少少，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太古城对出。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咧，车龙系非常长嘅，排到去碧屋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狮隧口呢一段挤塞，排到去泽安村嘅。咁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呢一段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反方向出去尖沙咀咧，头先就讲咗啦，排到去狮隧口，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天光道呢一段仲系挤塞，排到去洗衣街，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咁车龙系非常长啊，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啦，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系仲挤塞嘅，观塘绕道落翻去太子道东啦，排到去丽港城咁远噶，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啦，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仍然系挤塞，龙尾去到锦英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排到去津桥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挤塞，龙尾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排到去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对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咁去清水湾方向亦都系非常挤塞嘅，排到去郑直之中学对出。咁讲多次啦，就系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系有坏巴士阻路啊，咁影响到系严重挤塞嘅。咁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路行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二台通识60秒。 老板，你最近不是说想请啲后生仔返嚟帮手嘅，不如我哋去劳工处展翅清建计划度刊登职位空缺咯。 展翅清建计划，佢哋可以帮手请人嘅咩？ 梗系可以啦！我哋可以透过展翅青见计划聘用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计划学员，只要雇主为学员提供为期6至12个月嘅有薪在职培训，同埋委派一位有相关工作经验嘅员工担任学员嘅培训导师，雇主仲可以攞到计划提供嘅在职培训津贴噶。 帮我哋请人之余，仲有津贴攞，有冇咁好啊？ 唔止啊，最近计划仲推出咗优化措施，由今年9月1日起，每个月雇主可以拎到在职培训津贴金额，上限由4000蚊提高到5000蚊添啊！我哋一于快啲申请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下直播室，有我彭仔程振鹏，还有芭比林慧。 早晨。 是啦，今日时间来到星期一的朝早8点41分，都是时候要跟大家看看报章新闻焦点的了。先跟大家就看这个焦点的同时讲多一句，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红雨啊。好啦，咁啊，在香港經濟日報方面，他們的港文呢今日呢都有繼續呢跟進報導有關於疫情的狀況。咁啊，內文講到呢，就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啊，尋日呢新增有5宗的確診個案，2宗呢就是本地個案。咁其中呢就青衣長宏村嘅27岁泰籍家庭主婦咧，就感染源頭不明嘅。佢曾經咧就喺上個月咧，係2度就同一名咧泰國同鄉就去到咧尖沙咀海港城一帶嗰度咧行街。咁啊，對方咧係翻去泰國之後咧就證實確診嘅。上个礼拜六3号嗰日咧就确诊嘅，一名22岁系读 Ivy 嘅男学生咧，就上个月23号咧就到过尖沙咀一间酒吧China Secret。咁就衛生防護中心追蹤發現咧，就另一名早前確診嘅泰籍女子咧，當晚亦都同場。咁啊，中心正係追蹤當晚酒吧內6至7台嘅客人，咁啊將會咧係送檢疫中心。咁而尋日咧，亦都係新增有10多宗咧係初步確診嘅個案添嘅嚇。咁啊，喺呢一個嘅疫情方面咧，就本港第三波嘅疫情至今咧，似乎有放緩嚇，咁但系咧仍然都係反覆嘅。咁喺呢一方面咧，就住個情況咧，咁啊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啊梁子超咧，佢啊呼籲市民咧長假之後咧收拾心情，就盡量留翻喺屋企，避免外出啦，否則咧就錯過咧啲清零嘅機會咧，就驚會拖垮經濟咁話。咁呢個嚟自咧係今天啊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文匯報嘅港文啊。嗱，講到疫情咧，除咗話即係喺大家嘅生活有影響之外咧，可能好多人嘅生計或者好多鋪頭嘅生意咧都係受到影響噶。講到尖沙咀名店街咧就拍烏蠅，3天假期咧僅433名內地客來港。賓館停業慳成本。中秋節適逢國慶，但是今年的香港11黃金周就黯然失色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肆虐之下，香港和全球各地仍然是實施了嚴格的入境檢疫措施。在黃金周首3日，即是今個月的1號至3號期間，只有433名的內地旅客來到香港，缺乏遊客捧場的高檔零售市道就一潭死水了。尖沙咀名店街變了吉鋪街，有珠寶店更加表示幾日都未發市，而酒店賓館就索性停業慳返啲燈油火蠟。 咁啊，讲到咧，尖沙咀同埋铜锣湾等等嘅名店林立嘅地区，过往每逢咧内地长假期咧，必定都系人山人海噶。不过今年咧就因为疫情底下暂停咗审批来港嘅个人游签证咧，而变成咗冷清嘅街道。尖沙咀一间钟表铺咧，就更加话拍乌蝇。经理李先生就表示啦，从来都未见过国庆黄金周咧生意系咁惨淡。店方咧更加系玻璃窗上面咧系贴上水深火热啦、减价同埋惨等等嘅大字报，希望咧香港人咧能够帮衬咧以逃离结业嘅厄运。咁李先生就透露啦，佢话咧呢一个店铺咧喺黄金周期间咧几日都冇发过市啦，系零生意额啊。佢话啦，如果靠本地消费咧，似乎好难支撑成个市道。而家喺香港经济亦都不景气啦，边个会有钱买奢侈品，好似珠宝咁样咧？咁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啦，虽然本地人咧喺国庆同埋中秋假期咧系有外出消费噶，市面咧未至于十分之冷清。不过本地销货价格值之中咧，有大概三分之一咧都系嚟自旅游嘅人士贡献噶，当中八成嘅咧更加系嚟自内地嘅旅客。佢就形容啦，冇咗内地旅客咧，对于零售业嚟讲冲击系好大噶，特别系过往主要都系做游客生意嘅奢侈品店铺。咁佢亦都補充啦，過去幾日咧最能夠受惠到本地消費力嘅咧就係售賣日用品嘅店鋪，但係始終咧對於整體市道嘅幫助咧係好有限嘅。咁佢就話啦，加上咧即使係國安法實施之後咧示威活動有所減少，但係咧呢個示威嘅陰霾咧係並未完全消除噶。加上環球經濟前景咧仍然係唔明朗，市民咧即使係累積咗一定嘅消費力，消費意欲咧未必係去到好高。佢就透露啦，成衣亦都係其中一個受影響嘅類別，因為咧成衣唔係必需品，咁喺疫情底下咧市民減少外出，對於服飾嘅要求咧亦都會减少嘅。好啦，咁对于饮食业嚟讲又点呢？有饮食业界人士都透露啦，中秋节当日嘅营业额咧系达到2.8亿元，咁按年系减少咗7000万元噶。咁啊，再差过咧系黑暴底下旧年嘅中秋节添。咁香港餐饮联会协会。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透露啦，去年受到社会事件影响咧，就拖累咗饮食业界喺中秋嘅生意咧，就系3.5亿元，其实按年咧都减少咗5000万元噶啦，今年咧就再跌啊吓。咁啊，疫情下咧每台限坐4人，业界咧可以招待嘅客人嘅咧，其实就明显较少啦，所以今年嘅情况咧就唔能够咧直接同过去比较，咁呢个都系佢嘅讲法嚟噶吓。呢个咧系嚟自文汇报今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跟住啦，同大家转睇下《苹果日报》今天嘅头版头条啦。咁啊，都少可咧系用呢、這个外国嘅新闻嚟到做佢嘅头条吓。咁啊，呢、這个内文讲到咧就话感染呢、這个新型肺炎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入院治疗第二日喺病房咧就系、是、自己拍片啊，报平安。咁啊，自称咧情况大为改善，强调咧就未来几日咧先至系真考验。咁但系咧，白宫前日啊发放特朗普病情信息混乱，佢嘅医疗团队咧就同啊呢个幕僚长啊所讲嘅说法咧就唔一致，令人质疑咧白宫咧有意隐瞒，引发呢个诚信危机嘅。咁啊，睇翻報道咧，就話特朗普啊前晚咧喺社交網站 Twitter 嗰度咧發布大約係4分鐘嘅片段啦。咁就話咧前一日入院嘅時候咧就唔太舒服，但系咧現在感覺好多啦，即係好多了，即係好翻好多啦。儘管未來數日咧先至係真考驗，佢仍然希望咧可以係早日回歸，即係翻返去做嘢啦。咁啊，繼續帶領咧美國嘅。咁而身在華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總統套房的特朗普咧，就聲線略為沙啞，髮型啦，佢嘅服裝啦，都係頗為不修邊幅，即係隨意一啲啦，咁感覺咧係較前一日片段中嘅佢咧係疲累嘅，咁但係咧特朗普仍然咧懂得開玩笑，喺呢個片段入邊就話咧年紀細我一啲嘅阿夫人。梅拉尼咧就情况咧就良好咁样，即系话 哇个年纪细佢一啲咁，咁叫做开咗玩笑啦吓。好啦，咁啊，对于特朗普染疫之后咧，竞选活动啊，即系总统竞选活动咧就被迫中断啦。咁佢嘅对手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啊拜登咧就继续拉票，但系就表明咧唔会咧借呢个时势咧就攻击。染病嘅特朗普咁话，咁呢个嚟自今日咧《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啊。 好啦，跟住咧睇下《东方日报》嘅头条，哇，真系好想帮佢加啲 effect 去读啊吓呢一个。 又好押韵噶。 系啊，港珠澳桥如黑洞，连食十亿就有排穷。 嘟嘟碌嘟蹭， 就系咁样，都唔系好嘢嚟啊！大好啦，睇下咩事先啊！嗱，香港政府咧，除咗每年咧就系虚耗巨额嘅公帑补贴港珠澳大桥主桥嘅营运开支之外咧，大桥主桥嘅工程费咧，早前系亦都超支超过113亿港元噶。咁啊，当中咧52亿4千几万咧就系需要由内地啦、香港同埋澳门三方合资嘅。咁啊，其他嘅款项咧就系向银行借贷融资兴建嘅。咁啊，以港府需要承担约1/4建造费计算咧，单系计超支部分咧，香港政府已经系需要承担涉及咧接近23亿元嘅。咁啊，大桥通车至今咧接近2年，港府仍然系未向立法会申请拨款为呢个相关巨资咧就填氹，即系话咧有关嘅款项咧，香港人咧系仲未埋单嘅。嗱，讲到大桥通车之前咧，香港政府宣传咧就宣布就话接获内地通知嘅，咁话因应物价上升同埋工程进度变化等等嘅因素啦，大桥主桥嘅最新造价咧系增加至到548亿4558万元，嗱呢个以港元计算啦吓，咁即系话咧已经超支咗100几亿噶啦，咁啊由于当初咧融资安排咧就涉及咗三方政府共同出资啦，喺大桥主桥工程费超支底下咧。三方政府咧系需要缴付咗原先嘅融资方案，即系共同咧出资52亿几千万元咧嚟到补贴呢啲超支嘅费用，哇！即系听到啲巨额都怕怕啦吓。咁啊，调查咧资料讲到啦，就话广东省法委会曾经公开大桥主桥嘅每年营运成本咧，原来系大概25亿元。咁啊，当中咧接近一半咧系属于桥嘅呢个资产嘅折旧啦。咁而工资咧每年就系4200几万元嘅，咁即系每月咧大概系350几万啦。日常维修费咧，哇都唔嘢少啊吓，2亿4500万元，即系话每个月咧都要2000万元啦。真的很贵的，原来对比大桥今年首七个月的 实收桥费平均每个月只是得那300几万而已，相关款项是仅仅够用来出粮，就不够用来维修的。咁加上咧，大橋車流量係偏低嘅，導致咗入不敷支。咁但係三地嘅政府咧，過往都一路未有交代，如果咧係出現咗入不敷支嘅情況咧，到底點樣去解決呢個營運開支咧嚇？咁佢就話啦，因為今年咧1至7月咧，港府咧係可能係要補貼咧接近約6亿元，加上至今咧都仍然未恢復正常通關，咁啊預計咧，香港政府今年咧可能再需要花費咧大概係10亿元嘅公帑嚟到填。咁啦，呢一个咧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跟住咧就先讲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先啊。红磡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啊，交通瘫痪噶。龙尾咧就喺狮隧出口。咁东九龙走廊龙尾咧就启福道近 Mega Box。啟德隧道就實施呢個間歇性封閉措施，而加士居道龍尾咧就喺渡船街天橋近碧街嘅。另外仲有東區海底隧道往港島方向咧就係擠塞嘅，龍尾咧就觀塘繞道近觀塘碼頭。仲有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龙尾咧喺擎天半岛噶吓，咁啊各条主要干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啊混乱啊又挤塞，咁大家即系如果我系揸开车嘅话咧，今日我就搭公共交通工具。 好，跟住咧同大家睇明报，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讲到呢个施政报告前瞻啊，特首林郑月娥咧今个月14号会发表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咁房屋问题咧预料会系焦点之一。本土研究社以及系明报咧整理77宗近年解除转售限制喺居屋第二市场转售俾白居易买家嘅成交个案，发现咧每宗平均成交价系较原价高接近80%啊，大赚咧超过系240万元噶。有青衣绿油雅苑单位咧炒贵咧系1.4倍，就赚咗咧458万。而房委会2014年底首批复售，今年咧可投入居二市场嘅5个居屋项目，截至今年8月录得咧系27宗转售，成交价亦都系较原价高介乎咧73%至到咧系1.13倍咁多嘅。咁而本土研究社批评咧，现时资助房屋转售政策系令到单位沦为炒卖工具啊，未能协助咧系公屋以上居屋未满嘅夹心阶层置业。房委会委员啊柯创盛咧就认为有关情况系违背协助市民置业嘅原意，房委会咧要收紧转售限制啦。咁讲呢个嚟自今日明报嘅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星岛日报》个港文啦，讲到明日大屿计划咧继续去马，最快2027年就开始填海了。特首林郑月娥咧将会喺今个月中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土地及房屋政策咧就预料继续成为关注嘅焦点啦。消息就指啦，即使港府喺疫情下面咧面对比较严峻嘅财政状况，但系基于要支撑经济、为社会嘅长远好处，认为咧就系要对香港嘅长远发展呢个重要嘅明日大屿填海计划咧，仍然系要继续进行噶。政府稍后就会向公众进一步解说，整个项目工程造价虽然是高达6000亿元，但当中4000亿元是属于运输基建的开支，是用来打通未来新界和港岛的道路经脉的，亦都难以单靠私人发展商填补长远亏欠的40万个单位。他说据当局的最新评估，整个计划已经延迟了1年，最快在2027年咧，先至开始填海，预计2033年就有首批嘅住户入伙。但系对于争取立法会明年通过前期研究拨款审慎仍然系抱住乐观嘅态度嘅。呢个咧系嚟自今日《星岛日报》嘅报道。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呢、這个 hashtag 啊，梗系要请我哋尊贵嘅华梅姐出场啦！早晨啊，华梅姐 ，Hi，Good morning 啊，阿欧同埋 Barbie。 咦，华梅姐今日装防水装哦，可以去马尔代夫潜水啊！迟啲开翻关之后， 真系啊，我只鞋都变咗水鞋啊，湿晒咁。嗱，好快，我今朝早咧都会继续咧风雨不改，同大家咧用 hashtag 嚟到去讲啲抗疫嘅资讯。啊、各位记住啦，同心抗疫口罩有得攞，系、哦、啦，政府提你由今日开始，至到今个月31号，去全港嘅邮政局系攞口罩啦、啊嗯、如果系啊，公屋啊。房協下下嗰啲咧，出租屋村嘅居民就可以去屋村辦事處嗰度攞啦嚇。記得咧要帶你嘅個身份證嘅正本嚇。咁、嗯啊、如果係代領嘅咧都得噶嚇。咁啊，詳情梗係問清楚啲啦，係、嗯、咪？嗱，咁啊，雖然咧呢、這個口罩咧都係即係大家啲口碑好唔同啦。 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啦。 我就覺得咧。呢啲都应该去攞嘅，系嘛？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就系有食唔食最大恶极，有得攞唔攞同心口罩福利嚟嘅喎。 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塞翻去思瑞，咁所以而家思瑞出口咧就要间封，个车龙咧就非常非常之长噶。咁另外呢一边啊，东九龙走廊过海咧就塞到过晒启德隧道要间封，去到边咧就去到启福道近住 Mega Box 对出。咁而加士居道天桥过海咧，去到碧街咁远噶，咁真系冇办法啦。塞紧车嘅朋友咧，耐心忍耐下。再讲多次啊，红隧去港岛管道慢线坏巴士影响，交通瘫痪噶。咁龙尾塞翻去思瑞出口，东九龙嘅龙尾咧。誇張啊！去到啟福道近 Mega Box， 咁另外加士居道咧就去到碧街。咁至於你話想行嗰兩條隧道過海咧，其實咧都冇得幸免嘅，就係、是、東隧咧去翻港島方向，塞到去觀塘繞道近觀塘碼頭，即係過曬麗港城啦。觀塘繞道近觀塘碼頭噶。咁另外啦，西隧就好少少，車龍就去到擎天半島。西隧去香港去到擎天半島，咁但係後少少咧，唔知點解近奧運站嗰段咧又塞車，排翻去海麗村，咁影響到。而家咧西隧过海虽然塞到擎天半岛啊，咁但系后少少近住奥运站嗰段咧，塞到去海丽村同埋马嘉烈医院对出嘅，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好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都好长噶，排翻去观塘道啦，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较早前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嘅坏车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仍然挤塞，龙尾去到泰安楼噶，就系东区走廊去湾仔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事故咧就清理好，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泰安楼。咁讲翻红隧嘅香港入口啦，而家香港入口告士打道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仔排到黄竹坑嗰边嘅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咯。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都好长，排到去沙田医院啦。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去到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屈地街。石排湾道去翻薄扶林方向。近住華富道擠塞，龍尾排到去香港仔中心。咁補充翻先啦，較早前啊，洗衣街去亞皆老街方向，近住舊嘅水務處對出，由於有水浸啦，咁影響到洗衣街去翻亞皆老街方向擠塞，龍尾去到太子道西嘅。咁另外喺九龍啦，新清水灣道落坪石排到去碧屋，舊清水灣道落坪石車龍喺飛鵝山道。另外太子道东去返旺角方向挤塞近住喇沙利道嗰段啦，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同埋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亚皆老街去返观塘近住天光道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马鞍山绕道去返大老山隧道方向排到去锦英苑，西贡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津桥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天富海湾嘅。咦，啱啱收到一宗好消息啊，就是、红隧嘅坏车咧终于清场啦。红磡海底隧道嘅坏巴士呢一刻啱啱拖走咗，咁虽然拖走咗咧，啲车龙咧我相信都要个零钟头咧都未消化晒嘅。咁另外讲翻天气咧，天文台喺上午9: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天文台喺上午9: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 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Jason， 咁啊，今日咧先讲下环球嘅局势先啊，因为睇到我哋就放假放得耐少少啦，咁啊又收咗啲北水啦，但系即系美国方面都风起云涌，有机会影响埋港股表现，交俾你分析下啦。 好，咁啊嗱，好多人都讲啦，即系今个月咧就会出现一个十月惊奇啦，咁样咁。究竟點解呢？因為就下個月就總統，即係美國總統大選，通常在總統大選之前一個月咧，市場的波動性就會增加嘅。而的確啦，就即係十月一號咧就已經出現咗啦，第一件嘅十月驚奇啦，咁樣咁就係特朗普就確診咗即係呢個新冠肺炎啦，咁樣即係呢個消息傳出咗之後啦，咁當然個市場就出現咗一下嘅震盪啦，咁但係暫時嚟講都唔見話非常之恐慌嘅，甚至乎今朝早咧見到個即係美股嘅期貨啦，甚至乎港股呢一邊嘅黑期其實都係升緊嘅，咁依家相對嚟講咧就恆指咧就係23,700左右啦。咁就去到即係比起上個星期放假之前咧，其實就係高水250左右嘅。咁所以暫時嚟睇，今日應該今朝早咧港股都會高開下。不過咧就即係如果你話全個月啦，即係我哋睇翻個歷史數據啦，過去呢20年啦，咁其實咧港股咧即係喺十月份嘅表現咧都係比較差嘅，咁就係即係十四次咧係即係下跌嘅，咁啊六次係上升嘅。咁而如果睇翻咧，即係過去呢五屆嘅大選之前嘅一個十月咧，其實港股咧就係即係四次下跌，一次係上升嘅，咁所以暫時嚟睇咧都係即係今個月個市況咧都會係比較波動一啲，咁所以咧暫時全個月去即係展望咧，今個月咧即係大家都應該咧就即係二手就不宜供嘅。 嗯，咁啊，散股民咧聽得明白啦嚇，咁啊真係即係連續都可能過去嗰幾個月都比較進取，今個月就可能觀望少少先啦，係啊，因為都好多唔同嘅消息面會出嚟啦，咁樣。咁啊，今日咧聽眾張先生咧就想問只騰訊，咁啊現價位就冇貨嘅，問下可唔可以呢啲位嗰度部署下吸納下咧，交俾 Jason 分析下啦。嗯 ，OK， 咁就騰訊咧就即係最近咧其實就表現係。比起其他嘅即係大型嘅科技股咧，就比較順息少少。咁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即係嗰個 WeChat 嗰個被制裁嗰個陰霾啦，咁樣或者被封殺嗰個事件啦，咁就係即係仍然喺度即係陰霾不散嘅嚇。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就即係騰訊咧都係喺呢一個500至到520呢啲位咧就徘徊緊嘅。咁依家就喺511啦，咁樣咁啊上一日收市嚇。咁暫時嚟睇可以，如果你話阿張先生想買嘅，咁我覺得可以用翻五天線嘅507咁就做入市，咁但係暫時嚟計咧都係即係做一個短線部署為主嘅，咁上面咧就大約就望翻住525左右嘅，咁如果咧即係跌穿咗500咧，咁就短線嚟講就支持離場嘅。 嗯，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Jason。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拜拜。 OK，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翻翻嚟晨光第一线，正话嘅投资 O2O 都系晨光第一 线，系啊， 咁啊，直播室咧，依家除咗有阿 O 之外咧，亦都有 Barbie 啦，同埋有我彭仔香树嘅，提提大家啦吓，天文台改发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已经吓9:05嘅时候改发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咁至于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系延长咗嘅，就系延长到去早上嘅10:30。啊，咁啊，今日嘅详尽嘅天气预测都不妨多讲。 一趟好嘛？ 好啊 ，Bobby。 好啊，嗱，今日咧大致多云，有骤雨，咁啊初时雨势颇大，同埋系有狂风雷暴啦。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咧，数天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 嗯，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6%。 嗯， 今日咧系十月份嘅第一个星期一， 系 我哋咧就有亲亲靓猪妈啊，仲有佢嘅嘉宾 系啦，周柏豪，立即听下先。 醒过地先，亲亲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好啦，踏入十月份啦吓，亲亲靓猪妈咧，我今个月请嚟嘅嘉宾咧，其实都好期待啊，好想同佢做访问好耐噶啦，咁啊，终于等到呢个机会。咁以前咧，我去形容就梗系型仔啦吓，咁啊留意成日留意佢 IG 好多系工作动向啦。但系咧呢大半年咧，我谂对于一众嘅观众咧，尤其是我哋啲女性妈咪嘅观众嚟讲咧，就真系忍唔住见到佢咧，就唔单止叫佢型仔周柏豪啦，我哋就会叫佢欧巴嘅。Hello， 柏豪。 Hello， 大家好。好，早晨啊， 好开心吓，咁啊喺晨早嘅节目同你做访问，非常之开心。嗱，咁当然啦，咁啊而家真系忍唔住，系咪咧？好多人见到你咧，都嗌咗你做欧巴噶，系咪仲系戒唔甩呢个叫法啊？ 啊，当然啦，尤其是喺街上面咧，见到即系一啲有睇过剧嘅朋友咧，佢哋系都系真系叫欧巴，尤其是小朋友添。 嗯，系啊，包括我女女啊，我都有同佢一齐追。咁我今日都同佢讲啊，我访问欧巴，咁佢哋都好开心。咁又你又入面有阿肥咧，即係好多啲得意又好牵动咧我哋嘅心嘅。咁我讲下啦，其实呢即係个劇播出咗之后咧，或者你真係做咗真正你自己做咗爸爸呢大半年啦，咁你自己觉得个感觉有咩真係好唔同啊？ 喺呢十个月，即係女女十个月大啦，喺呢十个月系个生活嗰个转变都好大。 嗯， 一个转变就係由就嚟做爸爸变做真係做爸爸啦。另外一个转变就当然係因为疫情嘅关系，由本身諗住可以同佢去有好多地方啊，或者带佢去好多地方去边度见识下，就变咗要留喺屋企，又系另一个转变。咁我諗生活上面转变比较大啲嘅，即係可能以前我可以喺屋企听歌嘅，咁呢十个月咧，只要佢一瞓觉咧，我基本上係好似係进入翻一次翻学咁样啊， 好 discipline 嘅生活， 系一粒声啊，一条头发都唔可以跌落地下咁样嗰啲嘅好极端嘅好安静嘅生活咯。咁啊，但系有好嘅，令到我个人咧，即系做嘢落嚟都放慢啲，同埋温柔啲嘅。 自从见到你可能女女出咗世之后，或者你开始公布关于多少少家庭嘅情况之后咧，其实你嘅笑容系唔同咗嘅。个唔同系嗰种微笑咧，成日都觉得咧系啲爸爸会个嘴角轻轻翘起嘅，就冇以前咁酷嘅。你自己有冇留意啊？ 梗系觉啦，有阵时太太影我抱住女女，不自觉嗰啲唔系特登摆 pose 影嗰啲相，系见到咦，哇个样咁似我爹哋嘅， 即系你自己都 imagine 到吓。 系啊，即系 imagine 到，同埋我系见过我爹哋望住我嗰阵时嗰个样噶嘛，咁所以其实系嗰种就系即系父亲的微笑咁咯。 系呢个父亲的微笑咧，其实咧都真系好加分嘅，我哋要形容一下，因为好多时咧嗱，我哋睇好多男士型咁就当然系睇佢即系好外表嘅外表，但系你嗰种发自内心嗰种眼神咧，同埋咧我哋都多咗好多受惠嘅，因为咧例如啲爸爸相咧就会有你可能不修边幅啲啊 ，cool 啲啊，即系啲家庭 feel 啦，咦？原來我哋都可以有機會去睇到，其實自己睇翻都幾開心啊！ 係㗎，其實同埋都真係影好多相同拍好多片，因為唔想 miss 咗，唔想錯過咗每個同佢成長嘅片段。咁啊，其實好即係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嘅，因為疫情關係咧，完全工作就即係多咗時間咧，會留喺屋企就少咗工作。咁正正就係呢段時間呢十個月咧，同屋企人啊、女女同埋太太咧，一直都多咗留喺屋企，咁變可以真係睇住個女。每日怎样去成长，每日都有不同的事发生。对于女女来说，我想我和她是一个很好的缘分的。 呢个系一个 bonding 啊，因为好多时同其他嘅一啲即系新手爸爸或者新手妈妈去倾咧，都觉得咧呢个疫情令到大家真系能够放松个步伐咧，去见证到，尤其是你哋嘅小朋友系头一岁啊，哇！所有啲 magic moment 你系可以亲手去见到，或者你 even 你系录影到咧，我谂系无价噶。嗱，我睇过你 so far 咁多相咧，就会比较印象深刻就七月中有一张，你系抱住女咧，嗱系用咗爸爸孭带嘅，佢系正面嘅， 抱 B 抱 B 神器我用咗。 你咁大隻都要咩？ 系啊，其实佢都重，同埋我女系极度活跃嘅，咁所以咧抱住佢嘅时候真系有啲吃力，咁所以就真系要有个咁样嘅抱 B 神器帮手。咁我用完之后咧，好多朋友都喂咩嚟噶？咁其实都系嗰个孭带嘅最底部啫嘛。咁原来有好多朋友，有好多爸爸妈妈都唔知道可以拆出嚟用嘅，咁所以就有一个少少嘅分享。 你睇下嗱，爸爸本身型咧，即系用嗰啲我哋话吓，其实都系孭带啫，点解都会特别系 hip 咗同埋型咗，好似变咗个潮物咁样嘅咧吓？ 好帮得手啊，嗰个嘢真系。 同埋咧，睇你攞住个电话 selfie， 哇！你嗰个笑容咪就系话，咦？柏豪嘅另外一面俾我哋认识咗啦。当然留意另外一张相咧，就好舒服嘅，绿油油嘅一个望住一个树林嘅景啦。咁啊，又系柏豪抱住女女啦。咁啊，但系就系其实咧系宣传个新歌嘅。点解会有呢个咁嘅 concept 嗱？嗰个景好舒服，同个新歌嘅歌词有少少好唔同嘅感觉。 因为首歌咧就即系讲，即系喺一个难关之后咧，或者我哋当系一个劫啦，就等于而家呢个时间过咗之后，我哋仲应该要点样去？生存呢，咁我自己就会觉得只要有屋企人同埋有我女女呢，其实我乜嘢都唔使驚。even 我之前经历过啲乜嘢嘅难关啦，即係我諗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难关啦，咁我自己亦都有我自己嘅难过之处啦，咁但係我自己会感觉上就係觉得有屋企人有女女有老婆，其实喺身边可以揽住佢哋，其实乜都唔使怕咯，咁所以呢一首歌嘅宣传照都特登去揾重金礼聘啊，邀请咗我女女出场。咁当即其实当系一个我同佢嘅一个记录嚟嘅，因为其实我本身都好少其实公开我个女女嘅嘢或者佢嘅样系点样，咁但系一张侧面相其实又冇乜大不了嘅，咁所以我同太太都商量过之后，都觉得。是一个好的记录，所以就用了这张照片来做了一个好的一面的 digital cover。另外黑暗的那一面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废墟当中的一个宣传照，有两张这样就去一起去宣传这首歌。 是两个感觉我现在看真的完全不同。当然啦，即我们看呢绿色有女女那张，尤其是见到那些小脚仔，即是很好肉地的小脚仔，真的很开心。这个 positive 还是四五个月嘅时候嚟嘅， 影呢张相嘅时候，其实都已经系设计咗，系真系会摆出嚟，定系话其实真系，好 casual 影完。 会啊，都设计咗，系啊，咁所以特登影嘅。 咁另外嗰张咧，即刻睇翻，即系你啱啱只劫后余生嘅新歌，喺9月25号首播嗰日嗰张咧，咁classic 嘅柏豪靓仔样啦。不过就我哋话groomy 啲咯，呢张嘅感觉就嗬。 系啊，喺拍 MV 嘅时候影嘅，系啊。 咁两个感觉都俾到我哋啦。咁亦都讲翻啦，其实录呢只歌嘅时候，系咪都应该系即系疫情发生啊，好多好多嘢嘅当中啦。喺录嘅时候个心情，即系或者会唔会真系更加容易，其实去拿捏到呢一类我哋话即系可能比较沉重啲嘅呢一只歌咧吓？ 绝对系有关系啦，因为录嘅时候大概系2月尾嘅时间，啱啱疫情 都几差嘅时候， 都好犀利，同埋大家开始要戴，即系习惯要戴口罩啊，跟住政府又有一啲嘅唔同嘅措施啊，跟住各行各业就开始受到影响嘅时间，即系幻想到将来会系点样嘅情况啦，未来可能半年大家都可能工作受到好大嘅影响啊，咁嘅时间去录，咁所以我自己系有啲即系情绪嘅，自己系有啲情绪嘅，咁录嗰阵时都真系同监制啊，同团队啊都会有啲 六嘅時候都有啲感覺嘅，咁所以呢首歌喺而家呢個時間有少少好似疫症緩和嘅時間推出咧，其實又係另外一個感覺咯。咁希望真係好似個歌咁講，可以我哋繼續好好咁樣生活落去咯。 係咧，有個歌詞我自己睇都幾觸動嘅嚇，即係亦都係互相守望、互相扶持嘅人啦嚇。呢啲即係其實對大家嚟講，我諗同埋除咗你呢段時間你會好 appreciate 屋企之外咧，我諗身邊工作嘅團隊咧，同埋啲工作人員都會特別去感激，因為你都覺得啊，好似大家每一日出街，每一次做啲大型活動啊，或者宣傳，其實都真係要出嚟噶嘛，咁都會個工作嘅感覺個 bonding 都會更加強呵。 係啊，冇錯，因為真係想有時真係想留喺屋企嘅呢段時間，因為始終都想減低呢、這個即係危險嘅風險啦，即係減到最低，唔想傳染俾屋企人。咁但係有陣時就真係冇辦法，有陣時要做嘢，唯有自己所有嘅即係安全嘅措施自己做足啲啊，或者真係入屋之前咧，我自己都會換曬啲衫啊，跟住先至攞去消毒啊，然後先至去入屋啊，沖涼啊，儘量一入屋咧都唔會接觸屋企人嘅。 係，好似你由另外一個空間又翻翻去另外一個空間當中。 係啊，好慘啊！其實個女咧，我每一次入門口咧，佢都係好想即係遞高手，好想攬爸爸。咁但係爸爸都係話等陣先，等陣先。 哇！你知唔知如果佢開始咧，佢一歲零後開始識行，撲埋嚟，真係唔知點 stop 啊！哎呀，等一等 啊！冇計啊！但係要同佢講咯，要教佢咯。咁但係我盡快都即係洗完手，跟住換完衫，甚至乎可以沖埋涼，跟住先至抱佢。咁最好啊，梗係入屋嘅時候唔俾佢知道啦，咁梗係最好。 係，不過可能到佢遲啲會撲過嚟攬住你嘅時候，就已經冇事啦。好啦，呢、這個時候咧，即刻我哋今個禮拜係聽一聽呢只嘅柏豪嘅新歌先啦。下個禮拜再傾下。 好 ，thank you。 在地塌天崩的現場。越过沙砾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贫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惊世恶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手背渡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 好啦，咁啊，下半场咧，我哋下个礼拜一咧会继续听到啊靓猪妈咧就同阿柏豪爸爸咧，仲有啲咩臭仔臭女经啊吓！ 晨光追踪三十一， 呢、這个时候有罗启新喺电话旁边，早晨卡萨， 早晨啊鹏仔，早晨晨光听众， 系啦，咁啊今晚啊星期一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啊？ 是今晚八点咧，铿锵集咧就有个题目叫做《别人贪婪他恐惧》，咁咧就系讲咧嘅本地咧啊呢、這个国际即系本地嘅疫情又劲啦，国际疫情又劲啦，而且政局亦都唔明朗啦，咁诶全球都经济动荡嘅，咁但系点解咧投资者情绪依然高涨咧？啊，当中咧仲多咗好多新手入场啊！咁、 哦、 搞到股市比较波动，嗰啲投资者点样调整佢嘅心态同埋策略啦？ 会、今晚啊，即系同大家分析一下投资之道喎。 系啊，咁啊睇下铿锵集讲投资咧，又会有啲乜嘢啦？可以睇睇啊，介绍埋欧啦吓。咁另外咧就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啊，咁就原来系咁呢个环节咧，就讲下啦。呢个细路仔咧，即系。生咗出嚟之後咧，啊，好耐都未開始講嘢喎，又未開始行路喎，可能係發展遲緩啊。咁喺中醫嘅角度咧，稱之為五遲啊，係啦，遇上呢五一二三四五嘅五， 係啊， 係啊，即係五樣嘢都遲，係啦。 咁究竟咧可以点样做咧？咁样吓，咁、 哦、 另外亦都讲啦，即系如果一个人咧就系过身咧，咁啲亲友咧就会同自己嘅即系丧礼啊等等嘅嘢咧好奔波啦咁样。咁而家可以考虑咧喺生前咧就订立遗嘱，安排好身后事啊、财产分配等等。 嗯、 今日咧又可以咧讲下啦 哦，即系呢啲。自己在世嘅时候为自己好安排晒一切。 系啊，你都安排咗啦，几年前。 我系啊。 有冇改啊？ 冇几年前啦、啊，都系年零两年啫嘛。 唔止啦， 冇咁耐啊，边有咁耐啊？ 系 咩？ 系啊，系啊， 冇、啊、你份啊，咁八卦做咩啊？ 你嗰啲咁嘅嘢，要嚟都嘥气啦。 系啊，系啊，负资产嚟嘅。 烂床。好啦，我哋讲翻啦吓，跟住咧去到呢个九点半咧，一齐闯天下，斗快去南美、哦。咁、今次咧就喺呢一个咧、中美洲嘅墨西哥城出发啦。其实去南美好快啫，过隔篱系啦。不过咧，佢哋嘅目的地咧， 墨西哥城你系咪去过？ 系附近啦吓，即系嗰个叫 Cancun 嘅地方啊。 哦哦哦。 咁咧就去到佢哋今次咧就要去边咧、就要去到呢个全球最南嘅城市。 喺边啊？ 咁就喺呢个阿根廷嘅叫乌斯怀亚。 哦，即系总之就系最南端嘅一个 城 市。 咁啊，佢哋咧就唔可以坐飞机啦，又唔可以用信用卡啦，又冇手提电话嘅。咁、身上面嘅钱咧就系、值一张单程机票咁多嘅钱做旅费啫。咁、有五对朋友咧就系、斗快去啦。咁你途中咧经过七个指定嘅站啦。咁即係每次呢就邊個贏咁邊個輸咁佢譬如佢贏咗幾個鐘頭嘅咁下一個對手呢就要遲幾個鐘頭出發咁樣囉。咁、但係預咗啲交通啊等等嘅嘢呢都幾頭痕㗎上次就快去星洲啦、今次就去呢個 南 美。 好今晚港台電視31有呢啲選擇啊多謝 Cousi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天文台在9:30取消所有的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朝早一度发出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先在7:25发出黄雨警告，8:05改发红雨警告，到9:05。改发翻黄雨警告，由尖旺同埋九龙城雨量接近80毫米，深水埗、观塘、葵青同中西区嘅雨量都超过50毫米。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表示，红隧往港岛方向嘅慢线已经恢复行车，但交通仍然挤塞，呼吁驾驶人士要小心忍让。 由于较早前发生交通意外嘅红隧往香港岛方向嘅全部行车线已经系重开。但是现在交通依然挤塞，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亚加老街、东九龙走廊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的。受到事件的影响现时香港仔隧道、狮子山隧道和启德隧道仍然是需要实施间封。我们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和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 确诊新型肺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短暂离开马里兰州的军方医疗中心，向支持者表达谢意。74岁的特朗普坐在一架黑色车的后座，戴上口罩，向守候医疗中心外的支持者挥手致谢。特朗普早前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发布影片，表示会有惊喜给支持者，又形容自己真正上了课，学识了很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知识。他理解和明白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医疗团队说，特朗普的情况持续改善，最快星期一可以回到白宫继续治疗。又承认特朗普的血含氧量水平曾经两次短暂下降，星期五早上亦都发过高烧。由于担心病情迅速恶化，曾经向特朗普输氧气，强调没有隐瞒病情。特朗普已经接受类固醇地塞米松治疗，亦都完成了第二剂瑞德西韦，目前生命體征穩定，未見副作用。英國再多22,961人確診新型肺炎，較前一日的12,800多宗大幅上升， 當局解釋是由於技術問題令部分確診病例數字滯後。英國首相約翰遜警告新型肺炎疫情可能持續反覆到聖誕，到出年的春季才有明顯好轉，希望民眾不要畏懼，但要有常識。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境外輸入病例，當中一半個案是來自上海。另外過去一日新增27宗無症狀感染個案，現時內地累計是85470宗的確診個案，4634人死亡，80628人出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稍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3830点，升371点，成交金额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7点。内地股市今日系继续休市，汇市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7蚊，升15.5，阿里巴巴是282.2，升6.6，友邦保險78.55，是升2.65，美團點評245.6，升3.8，創科實業104.6，升3蚊，港交所366.4，升4.6，中國平安80.4，升9毫，中移動49.55，升1毫，比亞迪股份119.8，跌6，匯豐控股31.15，升1.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51，瑞士法郎0.917，加元1.328，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6点，升296点。港金现价报1757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41美元，卖出190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红隧先啦。咁红隧咧，头先就有架坏巴士啦，咁终于拖走咗啦。咁而家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嘅慢线系重开嘅，但系咧仍然影响到九龙入口咧，仍然系三线过海挤塞。公主道过海咧，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噶。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仍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就系非常挤塞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亚街老街嘅，咁东隧嘅九龙入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对出；西隧嘅九龙入口都系排到去擎天半岛嘅。重复多次咧，就系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边慢线嘅坏巴士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三线过海，仍然系非常挤塞。公主道过海咧，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仍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系近住亚街老街嘅。咁东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东隧嘅九龙入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对出噶。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继续保持忍让驾驶啦。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快线嘅交通意外，一分钟之前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系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快线嘅交通意外，一分钟之前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挤塞嘅，龙尾去到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对出嘅，就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挤塞，龙尾排翻过去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对出坚拿道天桥过海。 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咁九龙入口咧，头先就讲咗啦。狮隧嘅九龙入口咧就系正常嘅，但系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世界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仍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系挤塞嘅，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挤塞。中环湾仔绕道近住湾仔北嗰个出口咧就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中环湾仔绕道近住湾仔北嗰个出口咧，而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西岛中学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碧苑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港安医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仍然挤塞，龙尾井兰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呢一段仍然都系非常挤塞，龙尾断断续续咧过晒青葵公路嘅，去到长青桥嘅，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长青桥对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南昌站嘅，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泽安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排到去狮隧出口；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呢一段咧，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啦，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落翻去太子道东挤塞，龙尾接近丽港城对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窝打路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翠屏南村、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嗰条支路挤塞。龙尾去到钦州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咧，仲系挤塞。咁喺新界啦，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排到去锦英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加龙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科学园噶。咁虽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咗啦，咁但系部分地区仍然系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细 B， 你有冇搞错啊？个办公室乱成咁，快执翻整齐佢啦！ 李 Sir， 你知唔知啊？我系艺术家嚟噶，越凌乱呢，越会激发起我嘅创作灵感噶。 我净系知道啊，如果工作场所立立乱啊，好容易会发生意外噶，例如跣亲啦、棘亲啦、撞亲啦咁样。 吓、啊，关事嘅咩？你间房够乱啦、啊！ 仲驳嘴？唔该，你留意 Ma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讲良好工作场所整理嘅重要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似乎宣布出柜咧 ，come out 之后咧，佢嘅音乐咧都新潮咗好多。Grayson Chance。When I carry the blame, it's killing me thinking I'll die with nobody. Now it's all in the past. No, I'm not going back. Oh, I'm throwing my tears to the fire. Cause lately I'm so damn tired. 每都系讲自己嘅心路历程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Grace and Chance Back to Myself。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我的享乐时代今日星期一呢，就不如俾我嚟分享一下先啦。 好啦，朋友 啊，咁我呢就想首先第一就同大家分享冇晒嗰啲咁样嘅咩暴雨警告啦，已经干净晒，但嗰个雷暴警告仲喺度喎，去到早上嘅十点半咁样。好啦，上个礼拜呢就同大家分享咗啦，自己本人呢就都有同其他香港人一样啦，尝试下喺香港呢即係入住下啲酒店度下假咁样啦，体验一下，又睇下系咪真係咁盏鬼呀咁啦，咁都分享咗啦。咁第二个分享呢就係、是、都系乘上一次呢一个嘅即係 station 嘅之利呢，咁去埋附近嗰个嘅主题公园啊 嘅 location 啊，个 station 隔篱嘅 location 系啦，就是一个主题公园嚟嘅，佢唔系一个主题乐园，佢系一个主题公园。咁呢个主题公园咧，其实咧即系老老实实讲咧，又真系同我哋香港人咧都几密切嘅。你谂下，佢可以唔够钱使去立法会嗰度问你攞钱嘅，咁你话究竟呢间公司即系你话点唔关我哋香港人事咧？咁你 話， 咁所以係嗱，既然都我哋都要用公帑、用納税人錢去幫佢一把嘅，咁不如我親自自掏腰包去買張飛，入去支持一下啦。 好啦，咁入去冒一冒，有冇新面貌？ 可能過去嘅日子咧，我實在一係會太沉迷喺嗰啲機動遊戲嗰處嘅，所以咧過往咧就算去呢個主題公園咧，我都係。一支箭就飙咗上山，就是上咗山玩嗰啲机动游戏先嘅，嗰啲地面嗰啲小朋友啊、B B 啊嗰啲，哇唔睇啦，即系，简直系，唔觉得吸引啊咁样。好啦，咁第二个咧过去俾佢吓怕嘅咧，就系咧佢嗰个哈佬位咧实在太成功啦。我對上一次咧係叫做自己私人去玩樂咁樣嚟到進入呢一個主題公園咧，真係大大話話有接近十年前。 哦，因為嗰、那個叫萬聖節嗰個 event，你反而覺得多人，費事同人逼就唔入去啦，索性係嘛？ 我對上一次即係大約十年前到啦，去過呢個主題公園咧，就係去佢嗰個哈魯位，仲要唔係正日啦，只不過係嗰個月份裏邊啦。 係啊， 因為有朋友 正日應該真係太逼啦。 有朋友有嗰啲唔知喺邊度得嚟嘅免費飛咁一齊去啦咁樣，咁啊。之後咧就俾嚇怕，因為咧係同行花市無異嘅，你係唔使行啊，係一路都係啲人逼住你咁樣，但係嗰個係一個山頭喎，都可以咁樣。 係啊，最嗰啲鬼屋最驚就係你見到條人龍咯，唔係見到入邊啲嘢。係 啊， 因為 嚇怕你， 等兩個鐘先入到去，我真係驚驚啊！ 所以上一次嘅經驗咧真係好差啊，即係實在太多人啦，太多人得滯咧，根本享受唔到啊，玩樂唔到，咁於是咧就。好多年都冇再去呢一个主题公园啦。好啦，咁既然今次咧附近住嗰个酒店附近又系佢啦，咁又我哋纳税人又夹咗钱啦，咁今次就去睇一睇啦。咁同埋我经常咧对上一次讲咧就话佢嗰啲纪念品啊，佢卖嘅产品咧原。即系佢公园里边嘅产品咧，又唔吸引，你点赚游客钱咧？咁样啊，经过今次咧我入去睇。我冇去过机动游戏嗰啲地方，冇上过山。点解啊？ 因為我一行埋去嗰個纜車嗰條隊，哇！要排半個鐘啊！我唔去。 咁嗰個咧，佢有個佢有個極速列車噶嘛？ 佢有個列車噶嘛？係咯。 極速列車會唔會快啲？ 我 friend 唔中意坐 啊， 冇辦法。 極速列車， 你已經唔想啊？ 唔坐，唔想啊？咁樣 算，我哋不如就嚟玩下啲我哋從來冇玩過嗰啲，就係睇動物咧咁樣。哇！又有個新體驗喎。係係係。我真係孤陋寡聞，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原來依家多咗咁多我未見過嘅小動物，仲要幾得意嘅。我最冧咧係嗰只小熊貓， 小熊貓最新引進嘅小熊貓，因為好似聞説咧，熊貓成日都唔蒲頭啊嘛，跟住唯有揾啲小熊貓出嚟招呼朋友先係咁樣啊。 嗰只小熊貓咧，我最初見到佢個樣咧，我以為佢係狐狸啊，但係跟住去到見到現場個實物咧。又覺得佢似係碗熊喎，跟住睇下介紹，原來佢係 red panda，小熊貓，真係紅色嗰熊， 係 啊，真係得意。佢好可愛啦個樣， 同埋條尾都幾靚仔嘅喎，條尾好似係。 佢啲色澤咧，啲毛嘅色澤好靚啊， 紅紅地咁樣， 咁樣啦，又橙色咁樣好靚啦，又好活躍喎。最緊要佢活躍啊嘛。 哇，其實係嘅，睇動物你真係最想係睇到佢行嚟行去，行出嚟俾你見到佢咯。 何止行啊！佢彈嚟彈去，彈嚟彈去啊！ 有興奮嘅感覺，可能太耐冇見過人啦，即係過往封館都封咗一段時間。 哦 啊、我話有人啦，即刻表演俾佢哋睇。 哇！你睇嗰個人幾得意。 其實有陣時候我哋喺度睇動物，動物都喺度睇翻我哋嘅啫。 哇！係、即係咩觀自在咁樣喎？ 係啊，即係啲動物。咦？依排獅字頭呢個手袋出咗呢個名牌包包咩？咁樣。 咁啊，除咗呢個小熊貓咧，我最 Nike 之外咧，就另外仲有。新引進咗嗰只咧，即係好似馬達加斯加嗰啲小夢小狐夢啊， 係啊， 小狐夢咧真係好得意喎，又係 小狐夢真係完全係馬達加斯加嗰個，即係iMovie 咩咩嗰個叫《方失失奇兵》入邊嗰啲動物仔啊， 咁佢哋咧真係會咧成隻老鼠仔咁樣咧趌起身，趌起身喺度，佢其中咧我懷疑佢哋咧係一個。族群咁樣生活嘅，即係佢唔係好個體咁樣生活， 群居， 同埋咧會有首領，個首領咧就企咗喺嗰個佢嗰個生活範圍嘅嗰嚿假山石嘅最頂，就企咗喺度，然之後自己就趌高。跟住下面啲僆仔咧， 就跟住一 齐 啦， 走喺度玩，就可以玩啦。 即系睇住 呢个画面，系啊。 啊， 我又冇睇过呢个小狐獴，反而呢个少睇啲。 呢个真系新嘅， 呢个新。咁啊，仲配有两只龟，咁嗰两只龟太大只咯，都唔系点喐。 系有冇睇翻水族馆嗰啲咧？ 有睇水族館， 其实都几靓嘅。呢个公园个水族馆。 不过有一个意见，嗰个玻璃幕墙或者嗰个胶幕墙咧， 要清洁啦。 系啊，好污糟啊， 要清洁啦。 污糟啊，真系好蒙咯，睇到。真系呢样唔系好贴心啦吓。 系咁呢个体验都好啲啦，今次。 我要赞就系咧。佢原來咧，每一個位置包括每一個場所設施，佢嘅出入口位，佢裏面一啲嘅位置都好容易揾到酒精搓手液。 呢個都幾好， 呢個非常之好。 係啊，咁啊睇嚟阿明偉做到嘢啦， 仲有 接職做好啲啦。 仲有要讚多樣嘢就係我今次買到嘢啊！ 哇，得啦！ 喂，但我想问 翻，我买咗好多嘢添啊！ 实践啲嘅嘢，好似文说咧，你买嗰个入场券咧，其实已经包咗一啲消费券喺当中嘅。 之前咧，阿 Heidi 有个经验咧，就佢讲嗰个数目咧都几多嘅。咁但系到我而家咧，可能疫情已经舒缓咗，所以咧只系得100蚊。 哦，系得100蚊。我听过 Heidi 讲，好似有3嚿水嗰阵时， 唔止啊！佢讲 系有层楼送添啊！ 唔紧要，都系自己地方啫。香港人帮翻香港人。嘅公園嚇，咁就叫做都幾滿意。不過咧，我使錢咧買嗰啲嘢咧，可以講翻俾大家聽眾聽咧，都唔係佢自己原方生產嗰啲，都係入口貨 進口啊！明白明白， 但係都好啊，起碼有嘢買到啊！ 啱嘅，大家都 happy 下啦， 係啊！睇下動物咧，真係幾治愈嘅。你話而家咧喺呢個疫情底下咧，你唔能夠去外地旅行。留在本地一样有好多世界各地的动物俾你睇得到啊！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我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想是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快乐。 属于洪卓立阿 Ken 嘅作品，我们都想旅行。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是哪一位幸运听众？ 是陈太啊，早晨。 早晨陈太。 早晨啊，三位主持。 早晨你好，有阿 O， 有 Barbie， 有阿彭仔肯说。 Hello。 早晨啊 ,O, Barbie, 彭仔。 你好啊， 早晨。 是不是有很多人要祝他们生日快乐啊你啊陈太。 是啊，是啊，是啊。 是哪些朋友啊？ 有阿嫂啦，有孙女啦，有姑仔啦， 系逐个讲， 有女啦， 系啊，讲埋名啦，逐个讲嚟听下先，陈太， 好，今日咧就有朋友蔡乐玲妈咪生日啦， 哦，十月五号， 系十月九号咧就系大嫂梁兰英嘅生日啦， 啊，跟住， 跟住十二号咧就有我嘅孙女， 系 陈子贤， 阿子贤。 啊，姑仔，就陈庆薇， 啊，同一日啊，十二号， 系啊， 啊， 仲有佢阿孙女嘅表姐阿彩儿， 系， 仲有孙女嘅姑姨婆都系今日生日， 孙女嘅表姐，即系里边，即系陈， 系咪都系你个孙啊？ 系陈家嗰边啊？ 陈子贤系啊，系陈子贤个表姐同埋姨婆。 哦，即系陈家嗰边嘅人就唔系，所以我喺度谂紧会唔会？你其实即系你要边个辈份啊？ 好嘢喎，陈太，即系你都用本簿集住晒咯，真系 需唔需要集低佢啊？ 吓， 呢啲人物嘅生日， 唔使记得噶啦。 哇， 好犀利， 你咁记得嘅， 好嘢。 系啊， 咁好嘢 嘅。五号咧，系啊，十五号咧就有女婿孙振中， 系 哦，女婿， 嗯， 阿忠哥系啦，生日 系啦， 女婿同阿孙女生日嗰个孙女关唔关事噶？佢哋？ 唔关事嘅， 系啊，嗰个老 系佢， 你尝试搵啲联系噶嘛？ 系啊， 姑丈嚟嘅啫， 阿姑丈嚟嘅啫，好，仲有冇？ 讲到十五号啦， 咧就系侄女陈慧敏， 系 哦，陈慧敏生日， 嗯，呢个侄女系阿哥噶， 呢个侄女咧就系阿大伯嘅， 阿大伯 嘅系啦，即系你老公个阿哥， 我尝试 系啦， 尝试将佢哋嘅关系串联下， 我都尝试喺个关系嗰度讲翻啲关系出嚟啊！ 好，廿六号讲完，跟住 廿七号就系我个女陈海琪， 哦，海琪系你个女啊， 系啊， 啊真系好啊， 同名定系真系海琪啊？ 系 咁啊！海琪嘅真名唔系海琪啦， 系。 仲有咧，就系同阿海琪同一日生日嘅，就系孙慧晴嘅契妈， 系嘛？ 何晓珊， 何晓珊， 契妈又记得，好犀利啊！陈太你， 仲要唔使用本簿集住，你 犀利嘅 啫。你户口 完未啊？完未啊？ 仲有咧，识得我阿陈太，我系叫兰子，亦都系叫金兰嘅。 陈太金兰兰子，系咩啊？ 四 B 靓， 四 B 靓 系啊， 四 B 靓 系啊，四边岭系一个工作地方。 我所有嘅人啦，我要祝福佢哋生日快乐啦。因为有啲系朋友系唔净系知道十月，唔知几多号。 哇，真系，我谂佢系刻意唔俾你知嘅，因为你太好记性，你冇可能唔知咯。 系啊，数到下年都仲有得数啊！真系。 如果你阿陈太唔知嘅，系佢刻意唔俾你知。 系啊，真系啊，陈太开心啊！有，但系今年疫情就难啲同啲朋友一齐庆生啦，系咪啊？可能迟啲。 系啊，系啊。 所以陈太咪用呢个点唱咁特别。嘅方式咯，嗬， 嗯， 系啊，你电台安排得好啦， 系啊，多谢你啊，你又配合得好， 系咯， 我讲一句，我台长教导得好啦， 直头就 系 啦， 好啦，今日早上咧拣嚟张学友嘅祝福， 都唱得好噶， 系咪啊？好，我哋一齐听下歌啦，咁样，多谢你电话， 多谢陈太，拜拜， 拜拜， 拜拜。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人和人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哇，拍手掌 啊！好嘢啊！ 拜拜， 拜拜。